括检测人员是不是有足够的保护和培训等，所以难以推荐病人去做。但马仲仪强调自己不是要抹黑检测计划，只是因为对计划不清楚而不参与。如果有朋友参与，他不会给负面评语，因为是对方的个人决定。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估计，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不会有多达500万人参与。他建议政府可以呼吁商界协助，为完成检测的市民提供200蚊至300蚊的超市现金券优惠，相信可以提高市民参与的吸引力。被问到政府已经提供免费检测，为何仍然要提供现金券优惠作诱因，杨超凡说，早前政府在疫区为居民做检测，亦都有派口罩，相信提供诱因可以令到计划达至双赢。杨超发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说，工会有百几个医生联同其他学会和团体参加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相信参与的医护人员有400至500人，当局会为参与的医护人员提供大约1个钟头的培训。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45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31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1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2蚊，升7.6；腾讯控股545蚊，跌3蚊；美团点评264.2，跌1.6；信宇光学科技118.3，跌6.7；小米集团18.24，跌2毫；京东集团300.2，升1.2；瑞星科技49.7，跌3.3。友邦保险78.55冇起跌，药明生物179.2跌5.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4，瑞士法郎8.51，澳元5.562，加元5.861，新西兰元5.066，欧元9.1483。每百日元对港元7.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2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2点，升347点。港金现价报17,8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23美元，卖出1,93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Lily 讲啦，咁较早前咧，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口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啊，较早前咧，由于道路交通测试，咁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窝打路道啦。咁而家测试咧就已经完成咗啦，咁车辆可以由希福道左转翻去窝打路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落返丽翔道的支路挤塞，龙尾澳海城。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清水湾道白石窝巴士站方向清水湾、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同埋葵涌道呈祥道支路方向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啊，准备好晒。 新学年各位同学仔可能多咗网上授课，记住啊，试定啲 software 先好上堂啊！ 家长同埋同学仔仲要准备定一啲防菌设备，同埋睇得 mon 多都要休息一阵间，保护你双眼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冇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喺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喺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嘅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在这段疫情的时间，可能爸爸妈妈会发现到家的小朋友的情绪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在这些时候，不妨考虑一下熄了个电视或者手机，将注意力摆在小朋友的身上，花多些时间了解一下他们想讲些什么或者想做些什么。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由我识他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字？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啦！黄耀祖喺直播室 home office 有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咁啊，嗱，礼拜二咧，我哋先嚟一个先甜后苦啊。 有咩甜咧？ 啊，有嘅。 喂，起码琴日真系值得开香槟噶、 哦。哦，系、 啊、 单位数，单位数 接。咁我哋开咗支香槟先啦。 都唔得啊！开香槟你点饮啊？ 咁自己一个人都可以饮晒噶， 真系。 系咪？ 自己喺屋企开。 系咯，都唔俾啊！ 都可以，都可以，系啊，咁啊，诶，单位数啦。喂，但系咁，如果你用呢个作为开香槟指数咧，啲人其实系谂紧后边嗰格咧，就系咁有冇机会真系今日礼拜二会讲放宽啊？头先咧，我冇听晒啦，因为我净系听到阿林郑特首讲咗几句啫。咁佢好似未确立系咪真系会放宽定系收紧？呢个好惊噶嘛，就嚟唔掂噶啦。 其实就讲咗嘅， 系咪宣布咗噶啦？ 未宣布，宣布系咩咧？晏昼有记者招待会交代。 系 啦， 好心急噶嘛， 欲知后事要留低4点钟。 嗱，不过咧有嗰啲消息话咧，据了解，今次系报道咁写嘅，据了解，政府系倾向将有关嘅措施咧系会延长多7日，去到下个礼拜二9月1日嘅。 其实我想话咧，我哋已经系好似咧嗰啲咁嘅冰鲜鸡啊、冰鲜鱼咧，已经雪咗好耐噶啦。同埋我想问一下咧，阿田啊，呢啲冰鲜鸡咧系咪唔可以成日都摆喺个冰格度嘅？即系咪过咗某一个时段咧，佢始终都要拎翻出嚟噶？ 咁佢都 系啦，有限期嘅。 系啦，嗰条冰线梗系唔可以挤咁耐噶嘛，真系唔正噶嘛。 七日先系其实都需要嘅，咁可能唔系一次过诶两个礼拜先啦，起码。 好惨噶。 咁啊，政府都会睇下，哦望下，咦 ，OK， 我可能有跌一跌，咁啊即系跌一跌数字嘅时候，咁觉得有效预防嘅时候，咁我觉得七日咁样。 嗱，我唔理佢啦。 好少少嘅，好过 七日咯。我头先想话先甜后苦咧，我本来唔想讲疫情住嘅，我系想讲话咧。我见到我哋咧叫做咩啊？市道咧嗰啲叫做隐藏嘅消费咧， 即系小阳春啊，有一个系嘛？ 我又唔够胆话佢小阳春，我净系想话香港人啊，嗰种顽强嘅斗志咧系好坚强嘅。 哦， 譬如我今朝我八点钟咧就俾门钟吵醒咗。 哦，收货咁早？ 冇错。我想话你以送货网购达人黄耀祖你嘅经验，你有冇试过朝头早八点收货？ 我估佢哋咪真系好多货要送。 我八点钟我仲想瞓多半个钟，你知我懒嘅啦，无端端应门钟响，跟住 我估系咪超市嘅送货先？ 又唔系， 又唔系啊？ 系，但系佢又唔系，又唔 系超市。我有啲朋友咧，佢哋直情讲到咧话咧，我今日落 order 咧，下个礼拜先至有货收到啊嘛。 去 咗， 去咗。嗱，超市我就都觉得 OK 嘅，哇！早到咧，一打开道门，原来咩咧？就我之前推介过嗰个咧，蔬菜咩鱼类统营署嗰个啊， 系 系啦。跟住我第一时间就啤我老婆，你又买菜，不过咁啊要买菜嘅。我每次咁样话佢嘅时候，佢就话你唔识嘅，屋企啲餸你唔使买嘅，咩都唔使理嘅，仲要喺度嘈咁啊。我八点钟、啊，朝头早八点钟，嗰、那个叔叔佢已经咧推住一袋嘢过嚟，然后就送货。咁啊，里边真系咧有鱼啦，有菜啦，咁样。哇！我签个名即系收货嘅时候咧，我真系望住佢话：犀利啊，叔叔！你今日今朝唔知几多点开始嘅咧？佢都唔会第一单就送到嚟啦。 一定系啦，佢仲要执咧。 系啊， 你要买嗰啲菜，你要买啲咩菜咩菜，同埋咩鱼。 佢就系 sell 新鲜啊嘛，所以咪神早流流 sell 到嚟咯，几新鲜 我都唔系即刻食噶啦，其实唔系，但我真系觉得嗰刻咧，除咗早之外咧， 系 我真系觉得咩叫香港人嗰个顽强拼搏咧？ 喂，狮子山下嘅精神啊！ 我唔理佢狮唔狮子啊，你谂下，喂，佢咁早佢开工，无怨无悔系啦， 有公开而家就冇得无怨，即系冇得怨噶啦。其实呢个时势， 同埋你会发觉咧，真系又要话翻俾好多。嗰啲即系朋友听咧，真系大班人翻工啊！ 系 佢只不过可能唔系喺 office 坐咧，譬如佢由朝开始已经送货，你唔知道送到几点噶？ 系啊，所以要有地方食饭。 好紧要噶，系啊！ 其实我哋即系香港咧，不夜天24小时营业嘅好多地方都 系啊， 有啲仲要系啫。你谂下我哋嘅果栏系咪先？即系佢哋半去到半夜先系佢开工，咁但系接住货嗰啲咧又系要凌晨先开工，跟住就送货俾啲铺头。所以我哋边有停过啫， 同埋我要 sell 下佢咧，佢送嗰啲鱼嚟咧，哇，佢个包装 扎扎跳噶。 啊，咁又未咧，佢都系冰鲜噶啦。但我想话咧，如果佢作为冰鲜咧，佢个包装咧，哇，直情系五星级服务咁滞啊！ 有冇需要咁多包装嘅先？ 哦，咁佢有啊，因为冰鲜啊嘛。佢攞嗰啲咧，唔知银色嗰啲保温袋啊， 系 包埋咧，同埋好正噶，佢真系咧方便我哋呢一啲叫做街市盲咧， 起码搭埋条葱啊姜啊俾你啊。 哦，佢真系有搭葱 嘅，咁好。 不过我唔知系 喺菜嗰度啫系嘛？ 唔系啊，我见到老婆今日 煮到有葱啊。 佢斋买几条鱼啫，唔系。但我点解啱啲街市盲咧？譬如咧，我谂大家成日都望住条鱼咧，都想问佢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噶 嘛？写咗俾你知，有中文同埋英文对照咁样啊。 佢弃字写啊，有幅图画噶。好好笑嘅，我见到咧咁大张咧，即系印咗一张好似人哋 A4 纸咁样咧，就印咗嗰条鱼好似通缉咁样咧，系啦，鲳鱼 系 唔知咩腊鱼咁样咧，贴咗喺度。 1990年 系啦，咁我方便咧，佢因为譬如我订咗三条鱼啊嘛，咁起码咧唔使订完翻嚟咧，即系我估落单嘅时候咧就知道买边条啫，翻到嚟唔鬼记得咗噶嘛，我又认唔到，佢又真系几好喎，有埋嗰个打印咧服务咧，有张纸啊话埋俾你听啦，你呢个住户你买咗三条鱼，有腊鱼有鲳鱼咁样咧，我话呢个好过自己去街市买。 即系佢呢一张纸系一次过嘅，就唔系话逐条鱼贴喺上面。 唔系系啊，佢就咁打一张 print out 出嚟咁样咯，系、 okay、 啊，我觉得呢个真系对嗱，可能对好多高手。有嗰啲主婦嚟講咧，我認條魚尾都知佢邊條啦，冇問題冇問題。對我哋呢啲咧，哇！即係煮完之後咧，魚阿仔問你：爸爸你咩魚嚟嘅魚咯？ 等我查翻先咁樣。 知啊， 攞張 A4 紙出嚟啊，朗讀俾你知啊，成字一樣 啊。真 係，我覺得呢張咧，亦都係你即係落單嗰個 order 嗰啲菜啊、魚啊係啲乜嘢，咁一次過俾翻你睇咯。嗱，我冇執錯啊，咁樣。 所以嗱，我係諗住咧用呢個咧作為窮則變咧，我哋咪成日話即係大家點樣可以未有居家，未有咁嗰個叫禁罪令之前咧。 度。 点样可以增强你个外卖服务呢？嗱，你未必可以做到租炉具嗰啲咧。哇，如果你系各行各业，啊、你增加嗰个叫做货品嘅资讯咧， 我讲到呢一个系一个，我觉得呢一个行业都要赞下佢。另外一个行业嚟嘅、啊、时钟酒店， 时钟喂。 咩啊？呢個都係好多好多土地問題，大家都好有需要噶嘛。 轉翻只歌先， 我想講咧，佢都轉咗型啊！ 點啊點啊點啊！ 就係講嘅啫，我哋香港人嗰種自強，從來都歡迎良家婦女嘅。係時裝酒店，唔代表就係人巴當婦。 我聽到你話時裝酒店嘅，會唔會 時裝啊？講緊乜嘢咧？佢就係話咧，因為有啲人啊喺呢個疫情底下咧，真係冇一個地方可以食飯啊， 係， 所以咧佢咧就多咗人咧，就去真係。 名副其实食外卖喎、 啊，嗱佢唔单止佢食外卖，仲有得送外卖啊！ 分啲啊，我哋一齐上去。 系啊，佢喺个时钟酒店度话咧，因为佢话而家有一半咧租房嘅客人咧，真系租房，我唔用个开字。但佢係為咗開餐嘅， 係啦， 係啦，佢真係想揾到 唔係開餐嘅咩？ 咁佢睇你開咩餐 啦，係咯，睇你食咩啫嘛， 辛苦得嚟自在食啫嘛， 記住帶豉油啊，咁樣係咪？跟住就要咁樣， 咪仲豐富啲啊？睇你嗌咩？ 係啦，佢就話咧，因為即係平時可能即係要揾一個有資，即係大家頭先我都講，唔係有啲人好早開工啊嘛，有啲人好夜收工啊嘛，真係冇訂食飯喎咁樣。 喺時鐘酒店度， 係啊，佢話時鐘酒店咧，佢哋咧而家仲有大大張嘅外賣餐單啊， 係啊， 即係有得。俾你去開餐嗰陣時再開餐，你 咁佢哋個餐牌係咪全部喺嗰塊鏡上面寫出嚟㗎？ 唔係啊，即係一張嗰啲茶餐廳嗰啲， 同埋如果你想斟水嘅話，你話喺一張牀咪有咯，自己加個飲都喺下面咯，係咪先？真係哇 ，OK 喎，真係。 所以疫情底下，大家都要揾啲辦法繼續賺錢，同埋要繼續開心笑下 送俾所有今朝一早已经起身开工嘅朋友，艰苦努力，我哋顶住啊！灿烂每日发射各式光线，一生得一次进入这热天，要极看动要在那日记得目前。 记住记住记住这夏天，我只是考桂花田，因为黄月祖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都算几叻噶啦，其实我答到少少。 系咯，即作为乐坛音乐字典的朋友，即系李志刚的朋友啊嘛。系啊，头先嗰只歌 到望夫石。 系啦，嗰首歌有冇印象？ 冇印象。 冇印象啊？ 真系冇印象。 黎明就一定听到啦，系咪？ 系啊，嗱，仲有两班女声嘅，一个咧就系 Coco 李玟啊，仲有另一个咧就系 Puffy。 哦，日本嘅女子乐队。 系啦，咁呢只歌咧，原来就系嚟自香港电台《太阳计划》，系几时啊？ 几多年啊？ 系咪1999几啊？ 啱啊，1999年， 系 廿一年前。 系啊，叫新力量， 新啊， 新啊， 犀利啊！真系，我想话呢啲歌历久常新，到而家听到依然都系咁充满。系啊，咪我哋而家冇得搞，即系咁多大型活动啦、 啊， 听翻呢啲昔日嘅光彩，谂下万人空巷嗰个场面都好好、哦、开心啊！真系嗱，咁啊，先甜后苦，我当呢单咧都系甜嘅。 点解 咧？系我当呢单都系甜嘅，我哋凡事正言， 世界第一啦、 啊。呢个固然系啦，好肤浅咁样又考第一啦，阴公。因为有一个即系、就是、IT 男咧，就全球第一宗咧，就系话康复出院之后 四个月之后 再次感染呢一个新冠病毒嘅一位案例。 而佢系一位香港33岁嘅男仔。 系啊，咁啊，佢去咗边处咧？其实我想话呢个荣誉咧，咪应该同埋西班牙共享啦。因为主位去完西班牙之后，佢就好惨地又中咗招。 去过西班牙都好多人啦，西班牙本身都好多人啦。 系啊。 话说咧，就呢位男士就系咁样嘅，就系佢咧，其实咧喺四个月之前咧，就系有咗呢一个嘅疫情啦，系咪？佢就真系中咗招嘅。 中咗招。 4月14号咧就康复出咗院啦。但系佢就喺今年嘅8月6号到15号期间咧，就经英国嘅伦敦去咗西班牙度旅行啊，翻到嚟香港咧就喺呢个机场里面验出含有病毒， 冇错， 系， 所以咧就即系话咧 要再次要去医治啦。 其实咧佢就话咧呢个病人咧8月21号已经出咗院噶啦咁样，但系咧就话有人就会问过个问题就系咪复发咋咁样？但系咧我哋嘅港大微生物学系嘅讲座教授啊袁国勇先生就话咧唔系。两次感染的病毒咧，嗰啲嘅基因咧有好多地方都唔一样，相信咧系重复感染，即系两个唔同嘅基因去感染咗两次呢一个病毒咯。 系啊，同埋佢仲话第二次嘅感染嗰时系冇病征添噶。 系啊，嗱，所以点解我话咧，我哋如果当正面资讯咁睇咧，我哋有啲咩教训啊，或者嗰啲经验得到咧，第一咧就真系证明系咩咧？原来我哋嘅科技咧， 种完可以再种。 哦，系啊，冇错。如果你从呢个角度， 第一样我都系咁。 首先，第一咧就系原来人生咧就话冇 take two 啫，但原来病毒嘅人生系有 take two 嘅，系啦。原来佢系会有第二次即系再中招嘅机会嘅。咁同埋咧，因为佢唔系重复啊嘛，所以咧我哋又了解到啦，原来病毒咧或者我哋人体咧，佢唔会重复犯错嘅，佢系会犯全新嘅错。 唔系，佢系 A 即系佢譬如佢有 A 嘅入口，第二次咧，A 入口已经中咗啦，去过我去 B 入口， 系啦， 唔 系 佢直情会变啊，即系。佢变啦，佢第一次个感觉咧就系我要即系鬼上身一样啊！好，我而家就变狐狸精勾引你，佢下次会变蜘蛛精啊，大佬！你唔好以为 即系大家都系 精啫，咗白骨精嘅，其实佢会变第二种。 系啦，咁咧嗱，仲有你可以知道我哋嘅科技咧，原来而家咧都几先进啊，因为咧嗱。认人就话我哋即系都见过啊，喺度拼图啊，玩砌图啊，啊你只眼大啲，你眼细啲，找错处 photo hunt 都玩过， 嗯嗯， 原来玩病毒找错处咧都得噶， 即系喺佢个基因排序度。 因为佢话点解你会认到呢只病毒唔同咧？嗱，如果你认唔到嘅话咧，就会变咗吴君如，又系你啊，陈生，咁你又认错噶啦嘛？今次唔系，我哋啲科学家原来好犀利嘅，佢认完之后，乜又系你又唔系陈生、啊？ 系、哦， 虽然都系的士大佬啫，但系嗰个唔系陈生，系啦，佢认一认。我今朝听嗰个医生讲咧，佢话佢哋总共唔知有20几处咧，嗰啲叫做突出嚟嗰啲尖状物咧，系唔同嘅，因为咧嗰个病毒咧，我哋咪见过佢放大咗咧，咪好似一粒波波咧，跟住全部一突一突突突突突晒出嚟噶嘛， 系啦， 系啦，因为佢冠状嘅意思就话佢会有啲突起咧，即系尖锐物咁样嘅，哇！你就咁望，我谂你俾两粒你睇啊，睇唔出噶嘛，咪都个突起咯，点知？嗰啲科學家佢可以犀利到嗱，呢度突多啲，嗱呢度少突， 系啦， 呢個激突，哇呢個大突，系啦，佢總結完之後咧，佢就發現佢唔係陳生，第二個嚟嘅， 所以咧 犀利啊！ 未喺我哋之前咧，即係香港嘅，即係點解會有第三波爆發嘅時候咧？佢哋咪可以揾得翻個源頭咯。其實就係由外地輸入感染，令到香港嘅人咧就出現咗呢個第三波嘅疫情嘅。 係因為見到嗰啲病菌 係啊，就睇住佢哋嘅基因，同埋我諗另外一樣嘢咧，大家要學嘅。有陣時大家咪會話：喂，我 中咗一次之后系咪有抗体嘅咧？咁样，即系我就唔使惊。 系啊，你话我正正喺度谂啊，嗰、那个先生咧，即系因为佢八月去咗旅行啊嘛，咁、会唔会觉得啊，即系如果俾我咧，我都中咗啦，喂，我出埋院，我医好咯，咁我应该冇事，就算去边度都冇事，好多时啲人嘅心态咧，咁、如果唔系，我使乜怕去啲即系仲系疫情咁劲嘅地方咧？ 系啊，老老实实，你俾我去旅行咧，我都唔敢拣去西班牙或者欧洲住咯，即系好劲啊，仲爆 得。可能佢自己以为咧， 佢以为 有 抗体 嗱，但系呢个大家真系要学识啊吓，因为咧。就研究啊，话咧其实佢当日咧就四月十四号出院嘅，咁但系佢之后再中咗嘅话咧，就即系话佢曾经有过抗体，但系四个月之内呢个抗体已经消失 咗啦， 即系唔代表你有个抗体就代表你唔会被其他嘅病毒感染咁样话咯。 同埋就算佢有抗体咧，就算仲存在咧，根据今日啲科学家讲咧。你都系要学第二种语言嘅，即系咩意思咧？唔系因为咧，佢话你 say no 系嘛？ 唔系啊，唔系啊，佢话咧，因为呢只病毒咧，嗰个抗体咧系适用于头先第一款嗰个激突嘅啫嘛。佢话你去到西班牙或者伦敦啊，而家都唔知边个惹佢啦。 另外一种 啊嘛，当地啊嘛，即系如果你用翻我哋人嘅角度咧，你喺呢度学识好流利嘅广东话，你去到西班牙都系鸡同鸭讲，你要重新学第二种语言，你先至可以融入嗰度。 可能你有 Chinese 功夫，但系嗰边打西洋剑，你都要打西洋剑。 冇错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正面啲睇咧，就你要知道咧，警惕、谨慎，千祈唔好咧大意轻忽啊！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百分百属于自愿性质。如果市民不愿意参与，冇人会逼他们，亦都不会有任何条件。林郑月娥又提到，为什么市民不愿意参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不应该由他回答，而是应该由不断抹黑、找藉口、阻止市民参与的所谓医生、专家和一般人来回答。 这个是一个百分之一百自愿性的普及检测的计划，目标是愿检尽检，所以如果市民不愿意，是没有人可以逼他来对接受检测。我们亦都不会为这个自愿性的检测挂上任何的条件或者后果，就是说如果你不来检测，你就有问题了，或者香港社会呢就会出现了什么情况，是完全不会。一万个人里面找到两个人，有人可以认为他成效不彰，但有人就可以说呢，哇，你连这些都去找埋，我们就更加安心了。为什么会有一部分的人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都不参加呢？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答，这个问题应该由自从推出了这个计划，不断去抹黑这个计划，不断去找藉口叫市民不要参加这个计划的所谓专家、医生和一般人来对答。为什么他们要有这样的心肠去阻止香港市民参与这个计划呢？只是有一个目的，这个就是政治计算的目的，这个就是再找一件事来到去抹黑中央、破坏香港和中央关系的目的，我想不到有另外一个目的。 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估计，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不会有多达500万人参与。他建议政府可以呼吁商界协助，为完成检测的市民提供200蚊至300蚊的超市现金券优惠，相信可以提高市民参与的吸引力。被问到政府已经提供免费检测，为何仍然要提供现金券优惠作诱因，杨超发说，早前政府在疫区为居民做检测，亦都有派口罩，相信提供诱因可以令到计划达至双赢。杨超发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说，工会有百几名医生联同其他学会和团体参加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相信参与的医护人员有400至500人，当局会为参与的医护人员提供大约1个钟头的培训。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同佢嘅团队研究发现，全球首宗二次感染嘅新型肺炎个案，一名三月底确诊并康复出院嘅33岁男子，今个月外游返港之后再度确诊。病人两次感染嘅病毒株基因排序系明显唔同。团队成员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副教授杜启宏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显示新型肺炎没有终身免疫，其他患者都有机会康复之后再感染，群体免疫的策略亦都可能没用，令防疫抗疫工作带来困难。他又说，病毒会不停改变，冠状病毒患者两次感染亦都属于常见，但因为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只是有几个月，难以评估将来有疫苗出产的时候效用会不会因而受影响，市民可能需要频密接种，要收集更多的数据作研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12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44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4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0元，升5.6；腾讯控股544.5，跌3.5；美团点评263元，跌2.8；小米集团18.36，跌8仙；信宇光学科技118.4，跌6.6；京东集团300.4，升1.4；瑞星科技49.7，跌3.3；友邦保险78.4，跌1.5；药明生物177元，跌7.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2，人民币6.912，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8点，升392点。港金现价报17,890元，系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39美元，卖出1,93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漆咸道南过海咧就车多少少啫；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东山台对出。在九龙啦，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去丽翔道那条支路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段挤塞。在新界啦，粉锦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就挤塞，排到去保健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清水湾道白石窝巴士站方向清水湾、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和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方向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喺或大或小嘅波动之中。喺呢段水深火热嘅期间，我哋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恐龙去咗边？请你快啲出现。恐龙去咗边？好似好多新发现。九龙去咗边？好似喺香港对面。 今个夏天注意恐龙出没啊！请注意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逢星期一至五晚7:15，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风头火势，我呢位拍档咧，今日咧，如果我面对面望住佢嘅时候咧，佢非常之精神爽利嘅。但如果我哋拧转面望一望佢嘅背脊嘅话，首先你会见到有几个拔罐嘅印喺条颈度啦。而另外一点咧，亦都见到咧，其实佢嘅神智理应系唔系太清醒嘅，即系嗰啲人咧，朝头早咧好赶住出门口翻工咧，个头前面未会梳到好整齐嘅。但系其实佢夜晚瞓得好冧嘅话，后面未会有个空嘅咩？嘣一声喺那个叫咩？嗰、那个窿个位， 后尾枕， 后尾枕个位，后尾枕咧，佢系塌低咗嘅，而个颈咧仲加几个拔罐嘅印，证明佢应该都真系周身劳损，都几攰下。但起码我睇佢嘅正面，佢系开开心心可以玩下音乐嘅，系咪？有请曾志豪。 阿祖真系好厉害啊！佢竟然可以连我后边嗰啲头发啊、嗰个转啊、个后尾枕啊，究竟平唔平服啊、烫唔烫贴啊，佢都可以观察入微嘅。 几对于人哋嗰个 发型、 发转嗰个位咧，多唔多头发系比较敏感嘅。 哎呀，咁我点好意思？我点好意思话俾你听？我上次提早咗一个礼拜去揾发型师剪头发，佢都好惊讶，做咩你咁早嚟揾我噶？话冇办法啦，真系生得好快啊！我冇嘢讲咯。嗱，以下呢单新闻咧，唔知你睇完之后咧，你嘅结论咧系觉得会笑呢个事主啊，定系你会啊欣赏佢咧？就话说有一位咧，即系被誉为吓港女事主，咁其实只不过香港女孩啫。咁咧佢就话佢去到帮衬咧呢一个寿司嘅外卖店，咁而家都好难坐低喺度食啦。咁冇嘢噶，佢就咧喺个寿司外卖店咧就买咗一盒咧嗰啲忌廉嘅泡芙。系啦，即系哇，细细嚿咁样咧，脆卜卜嘅，咁啊冻冰冰一咬落去咧，哇，就一啖甜冰冻嘅忌廉，我仔好中意食呢样嘅，咁啊佢又买咗翻去啦，咁啊点知发现泡芙中间冇忌廉，哇，几大件事先得噶，系咪？泡芙中间冇忌廉，咁啊，但系咁一盒泡芙就唔系得一粒噶嘛，佢都有几粒嘅，于是乎呢个事主咧就一边影低呢个泡芙嘅情况。一边咧系点样做呢？逐粒撕开，佢一路攞住手机一路影，你睇下，冇泡芙，冇泡芙，唔系冇忌廉，冇忌廉，都仲系冇忌廉啊！然后佢中间更加狂闹咗一句，唔 put 食啦咁样，系啦，即系佢话咁样唔使食啦。中间嗰个字应该就系佢俾啲忌廉或者俾啲泡芙咧塞住咗个口，所以愤怒得就系发唔到声嘅啫。咁啊，好嬲，好嬲，好嬲，好嬲。咁啊，然后佢唔单止嬲完就算，唔系拍完片咧摆上网就算数，佢仲拎住呢条片咧就去翻嗰间寿司店咧就做追究嘅。咁然后咧佢仲播翻呢条片咧就俾个店员睇，证实咧真系啊，每一粒泡芙里边都系冇忌廉嘅。嗱，但系细心位喺边度咧，各位？你如果听到呢度，你心谂喂个店员无辜嘅，你拍条咁嘅粗口片嚟闹佢，佢咪好无辜、好惨嘅。细心位就喺呢度啦。呢一个嘅即系女顾客咧，佢出事嗰条片段系咩啊？系静音版嘅片段啊！吓，静音版片段冇错，佢系咧一路播嘅时候咧，系冇晒嗰啲嘟嘟声嘅。佢话佢冇播到嗰啲声出嚟，净系俾你见到一条清晰无误嘅就系、是、泡芙里边冇忌廉。喂，嚟到呢格，我真心觉得咧，你要赞佢。你睇下佢做事几有分寸。嗱，佢有在家版啦，即系呢个叫做导演啊 ，director cut 啦。佢又有推出翻市面，又有呢一个大众消费版嘅，老少咸宜嘅，冇咗嗰个粗口。嗱，呢个第一，第二咧，目标非常明确，因为佢知道咧喺呢个时候粗口只系发泄佢屋企嘅情绪，对于投诉咧系冇帮助嘅，反而会令到个店员咧觉得点解被针对。嗱，佢而家推出呢一个静音版咧，对个店员嚟讲，哦，咁即系你有投诉，我咪帮你换咯，我又冇俾人闹嘅，系咪争好远啊？系咪成件事咧系感性之中见到佢有理性，真系名副其实，理智与感情全部都齐晒。好啦，第三系咩咧？你觉得究竟呢一个女顾客佢系值得俾人笑啊，定系值得俾人赞咧？呢个就头先我第一句问大家嘅问题，我系想话值得俾人赞嘅，点解咧？喂，讲真的。大家买嘢翻去，无论你消费100蚊又好，10蚊又好，1000蚊都好，你都有权啊，有一个合理期望噶，系咪啊？我要买下饭嘅，喂，起码有饭啊；我买咖喱鸡嘅，起码有咖喱啊。咁你而家买个忌廉泡芙，你要求嗰个泡芙里边有忌廉，好合理啊，系咪？呢、這个已经我哋最低要求啦。但系有几多人如果见到呢个合理嘅要求被无理剥削咗之后，你系会出声噶？我想大部分人望住就话，唉，下次唔帮衬佢啊，黑店可能嚟到呢度咧就完咗啦，画咗句号啦。叻仔啲嘅就上网 share， 我唱衰佢。但系你有冇直接为你自己应有嘅权益讨回公道呢？老实讲，大部分人就会话，诶，咁啊山长水远，唔通我走翻出去咩？佢要辛苦噶嘛？诶，佢唔信我点算啊？诶，佢话我搞事咁点算啊？唉，费事麻烦啦，累到人。你一定谂到100个藉口，嗰啲藉口咧一定多过，一定多过。泡芙里面嗰啲忌廉嘅，但系佢就选择咗咩啊？佢选择咗直接向人哋讨回呢个公道。喂，我真系觉得呢件事咧，你系值得称赞佢噶。权益啊，无分大细，你唔好理个督忌廉有几大有几细，人哋就真系觉得你系欠咗我嘅，系应该俾翻应该有嘅权益俾我哋。所以我觉得咧，呢一位我会称佢为泡芙姐咧，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应该学习嘅代表嚟嘅。当然啦，就唔系叫你咁激动咧，就爆咁多粗嘅，唔需要嘅。但系佢都好乖巧啊，去到现场嘅时候就俾翻个静音版大家，所以你要学习佢据理力争嗰种嘅勇敢无畏，亦都要学习佢有理智，亦都有感情嗰种嘅真我个性啊！阿忌廉姐，希望你下次成功买到有忌廉嘅泡芙啦。风头火势，其实佢都经常遇到呢一啲消费不公嘅现象噶。你知佢有网购噶啦，间唔时佢买啲衫都总有衣不称身噶。啊，唔知佢会怪系自己手脚太长啊，定系会怪人哋件衫咧？佢又有冇好似呢个忌廉姐咁样咧？佢会去人哋度投诉要求换货咧？唔知黄耀祖点做咧？ 如果咧我真系买咗个 cream puff 咧，佢入边冇 cream 嘅话咧？我谂我都真系会翻去投诉，真系会嬲。 你会唔会好似佢咁诶，逐粒开，好似开六合彩咁样？ 咁你都要睇下有冇，真系咪个个都系冇 cream？ 你都要真系要睇下，你先至可以投诉噶。 啱啊，啱啊，系咯，系咯， 真系会几嬲啊呢个。疫情底下好多时候咧，大家平时做开嘅嘢咧都唔可以做啦，咁啊都明白嘅，因为真系即系想快啲搞掂啦。简单嚟讲，系咪？但系呢一班咧喺大围区住嘅朋友啊。佢哋其實平時做嘅呢一樣嘢已經唔啱噶啦，喺疫情底下咧，仲要唔戴口罩去做嘅話咧，就更加錯添。就係講緊咧，有一位沙田區嘅區議員啊，佢哋就見到啦，喺大圍區咧有一啲嘅街坊朋友，經常都會自設賭檔，仲會除埋口罩嚟聚賭。 咁所以咧，之前咧已经同过唔同，譬如警方又好啦，又或者咧系同房署啊，已经系进行过一啲嘅联合行动啊。有警员已经抄低过呢班聚赌人士嘅身份证啊，口头警告咁样，但系就冇票控过。但系咧，呢位区议员就话咧。佢哋真係好鍾意賭㗎，明明呢即係已經揾埋警方出動㗎啦，係咪？佢哋都會話好啦，得啦得啦，走啦咁樣，但係三個鐘頭之後呢又會再去另外一個地方度賭過嘅，即係可能都係嗰班嘅朋友啦。所以今次呢位嘅區議員呢就用咗另外一個方法呢，就即係想阻止佢哋聚賭啊，亦都唔想佢哋有播毒嘅可能性啦，係咪？咁所以呢佢哋就喺社交平台度呢就拍片。攞住個片攞住個機咧，就去拍住佢哋。咁嗰條片咧都會見到嘅，就係、是、呢個區議員咧就喺度望住，你哋係咪聚賭啊？係咪聚賭啊？咁樣，跟住呢一班咧，大約有10名嘅市民啦，佢哋有男有女嘅，跟住咧就雞飛狗走咁樣啦。咁當然佢哋一路行啦，一路就會講住啲四字嘅用語啦，亦都會講到一句就係、是，切。玩下都唔得咩咁樣？咁呢啲佢哋嘅諗法啦。而現場遺留咗啲乜嘢咧？都真係犀利㗎。有麻雀台啦，係可折疊嘅麻雀台，有好折凳啦，呢個十大武器之首咧就佢哋攞嚟坐嘅。而賭具固之然有啦，但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佢哋喺街邊度賭已經可以賭到咁嘅地步。呢張麻雀台上面係有座台燈嘅，嗱佢哋唔會駁到電㗎，係咪？但佢哋就係有一啲可能 USB 之前插咗電啊嗰類型嘅座台燈咧，就照住啊，即係好似有少少我哋以前睇嗰啲電視劇咧，啲警察就審啲犯嘅時候，俾一盞燈射住佢塊面嗰啲咧，佢就攞嚟射住張台，可能要佢哋咧嗌嗰啲有邊啊有邊啊嗰陣時咧。即系睇得会清楚一啲咁样啦吓，咁啊鸡飞狗走啦，就全部都走晒啦咁样。可能咧呢一个即系另类啲嘅方法，用镜头去拍住佢哋，反而会令到佢哋走咗，而唔系隔咗一段时间好快咧就翻翻嚟再次聚赌。因为呢个区议员都话咧，其实真系担心嘅，住喺嗰区嘅朋友咧，亦都会好担心。阿田琴日都讲啦，见到位 uncle 啊，即系喺佢住嘅附近揸住支烟咁样，啊除低个口罩。都怕他会播毒啦，跟住又乱咁抌烟头啦，又即系罪加一等咁样啦。其实呢类型咧聚赌嘅朋友咧，区议员就话已经持续咗十几年啦。喺佢哋个区里面咧，有几个地方咧都系一啲热门嘅地点嚟嘅。但系呢班嘅赌徒啊，佢哋都非常之醒目啊。有阵时就朝头早出档，有阵时就夜晚，有阵时就晏昼咁样，好难捉摸噶咁样。咁啊，但系呢个只系其中一区啫。我估如果沙田区、大围区会系咁嘅话。其他區域可能唔多唔少都有嘅，喺呢一個即係疫情咁嚴峻嘅時候啊嚇，起碼佢哋一定要戴住個口罩，係咪？而聚賭就更加唔啱啦，係咪？ 由日到晚冷气房你都会闷吧，石栏门打开窗你才找到暑假，你领导便去晒一下耶、yeah! 刚到电话辣手也未停下，无谓每秒去刷新这种记录吧，要漫游新天空你才找到暑假，就放命捱和炎夏的光，橙色暑假开心暑假，花边尽情下，千个太阳侧身飞过，你会抱下来吗？橙色暑假，开心暑假，不再睡在梳化，好天可以一闪即过，好好珍惜太阳，好吗？长吧，难道老了自去醒觉先悔恨吧？看地图追追风，你才不枉暑假，你够愉快便去晒多下。 但要承诺目标却是神话。流汗与胜过化妆更加美丽吧，不骨其他装饰，你才不枉暑假。换副墨镜和炎夏就过，橙色暑假，开心暑假，花片种情花，穿过太阳，侧身飞过，你会扑下来吗？橙色暑假，开心暑假，不再睡床梳化，青春转眼，身边走过，好好珍惜太阳。春转眼，双点走过，好好珍惜太阳。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 早晨，肥妹仔，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恩茄，细眼仔， 瘦恩茄同埋肥妹仔都早晨。我哋今日上英文堂，我教大家点样用英文去打断人哋。 哦，头先我哋已经打断咗啦。我知头先肥妹仔咧，佢应该好恨咧，翻埋嚟一齐听我哋讲咧。讲歌词啊！头先佢听到一半冇得听咧，我知道佢知道冇炒啦，佢唔紧要啦。 我哋小朋友嚟噶，唔应该讲是非噶。 好啦好啦， 不过我哋听啫嘛。 好啦，你话点样话点样打断人哋啊？ 系啊，我今日咧，平时如果我哋就咁样打断人哋讲嘢嗰阵时啊，好似好冇礼貌嘅。所以咧，我今日就要教大家用英文点样，就算可能喺你哋开会嗰阵时啊，倾偈嗰阵时，唔小心唔小心。不小心打断了人家讲到一半的说话的时候，你用英文应该怎样有礼貌地去表达呢？ Excuse me, so sorry about. 哎呀，你拿晒人家的答案的，你再拣一个，不准两个讲晒。 Excuse me. 好了，第二个到我讲， sorry, sorry, very sorry, 这样咯。 其实我都估到你们是会打断 人家的， 不是 sorry, sorry 的了。其实除了这两个字之外，你不小心打断了人家讲的事的时候，你是还有很多英文或者很多方法可以 好要用绝招的。如果我想打断他，我就会说哦，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Interrupt you, sorry.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都冇讲啊！ 哦、oh, ，sorry to interrupt you， interrupt you， 系啦，你会讲咗 sorry to what you 啊？系啊，我你啱啊，你屈我哋啊，系啊， 系啦，又或者咧，如果人哋讲紧嘢，譬如好似咧啊，我同啊你系边个话唔记得咗，寿兴企啊，我同寿兴企两个讲得系啦，好兴起嗰阵时咧，阿肥妹仔咧，你想加入意见，但系又唔想咧，诶、哎，好即系夹硬撞入嚟咁样，你就可以加一句啦， 拨拨享安咯，系咪啊，肥妹仔？ 可以用英文讲嘅，佢又唔系揸 架巴士。我头先 put 系英文嚟嘅， 你串嚟听下。 put 我呕血啊！有冇盘啊？唔该咁样。 好啦，你讲。 有几句嘅，例如你就会可以话 ，if I might add something， 我可唔可以加少少嘢咧 ？If I might add something， 加咩啊？ 即加两句咯，加两我呕血啊呕血啊！又或者你可以讲咧 ，Is it okay if I jump in for a second？ 即系话咧，诶，我可唔可以咧 jump in 嘅意思咧，就即系我加入呢个讨论 for a second。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都系有礼貌嘅方法去打断人哋讲嘢嘅。 系啊，我都觉得好长啊！ 听到人哋已经 jam 咗晒啦，人哋 系啊，佢第一 你讲嘢， 系啊系啊，已经俾你 jam 咗。 所以你哋觉得反而系 well。 我覺得最好係呢個喎 ，sorry 最快喎 ，sorry， 唔係啊，但係你其實有陣時你句句都係講 sorry， 或者句句都 excuse me， 即係人哋講兩個字，你就 excuse me， 講兩個字就 sorry， 其實都係冇禮貌嘅，所以不如你哋兩啊，你講 矮啊，未矮咁樣得唔得嘅？簡單啲即 係 話 未矮都得嘅，但係其實頭先我嗰幾個咧都唔係好複雜嘅啫，不如你哋兩個跟我講走音添，跟我講一次啦，好唔好？嗱，例如簡單嚟講。Can I add something here? Well. 救命啊 ！Can I add something here？ 我咧同我一齐做上紧堂嗰两个同学咧比较懒散啊，但我估听住心机嘅朋友咧，你哋可以跟我学噶。头先我嗰句咧就话，我咪加少少嘢啊 ？Can I add something here？ 又或者系 Is it okay if I jump in for a second？ 但我有阵时睇剧集咧，嗰啲主角咧，佢听到人哋喺度对话咧，佢会突然间 wait 咁样噶，等咁样得唔得噶？ 其实都得嘅。即系你哋头先嗰个，我唔可以话你错。但如果你每一次都讲单字嘅话咧，例如 well。Wait，sorry， 咁样咧嘅话咧，咁我就可以尝试俾多啲其他嘅选择你啦。 我捞埋咪得咯。我想打断你嘅时候就话 ，Excuse me，sorry。Excuse me, sorry. 我唔系叫 well, 我唔系叫 sorry 啊 well, sorry 啊。 系啦，我加埋 well, wait. 系啦。Can I add? Excuse me, sorry. 未矮。 系啦。我相信我哋而家咧做咁多形体动作咧，对面嗰个已经即刻会收声噶啦。 Yes, okay. 咁我唯有答下一句啦。 好啊。 Let's just move on, shall we? 不如我哋讲第二啲嘢，我哋唔好再讲落去。 Shall we move? 早未有到庭，死因裁判官考虑到两人需时前往法庭，将言讯押后到上昼11:30再开庭。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约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同埋财长努钦通电话，讨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嘅落实情况。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表示，中美都认为双方在确保协议成功落实方面都取得进展。声明说，中方大幅增加购买美国产品，又列举中方需要作出什么的行动，以实现中方在贸易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消除对美国企业在金融服务和农业领域的障碍，以及消除强制性技术转让等。新华社报道，双方就加强两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等的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同意创造条件和氛围，继续推动协议落实。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00，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95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55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6点，升89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1.6升7.2，腾讯控股543.5跌4.5，美团点评262.6跌3.2，小米集团18.24跌2毫，信誉光学科技118.6跌6.5，京东集团302.8升3.8，瑞星科技49.85跌3.2，友邦保险78.5跌5仙，药明生物178.9跌6蚊，中芯国际25.8系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4，瑞士法郎8.507，澳元5.557，加元5.86，新西兰元5.061，欧元9.1507。每百日元兑港元7.3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1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8点，升392点。港金现价报17,8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42美元，卖出1,93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观塘仲系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近兆辉台一段龙尾就在港安医院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兆宋皇台道挤塞，车龙排回去九龙城的富豪东方酒店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兆将军澳道一段都是挤塞。不在新界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南华埔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白石窝巴士站方向清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细妹又开学咯，你买咗新校服未啊？ 梗系买咗啦，我仲买咗两套，方便每日替换添啊！ 醒啊，校服每日都着，细菌好容易留低噶，所以记得日日都要洗。 家姐，咁你又买咗校服未啊？ 未啊，因为加大码未有货啊。 我哋系敏感时刻嘅 Kitty 同茉莉，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玛丽。若果要保卫家庭咧，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尽心尽力做所有嘅嘢，任何样嘢都是要珍惜珍贵嘅。 想知 Mary 姐同我哋分享咗乜嘢保卫家庭嘅心得？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你听到头先嗰只歌都知道我哋今日嘉宾啦，你又即系笑面样，笑面样系咪先？ 冇错，我哋今日系丰收家庭保卫队第二集，每一个月嘅最后一个星期二咧，我哋都会特别揾一位嘅嘉宾， 冇错， 同我哋讲下喺佢个家庭岗位里面度咧，点样去保卫佢嘅家庭嘅。 第三集啦，早早 系啊，第三集啦， 黄泽峰第一集系梁继章啊， 时间过得好快， 系 佢系记住我哋而家用电话录音， 系啊，系因为冇得 po 相啊，因为我哋冇得同呢位嘅嘉宾影相，我哋隆重介绍今日十二点半之后，丰收家庭保卫队有边位啊？ 系 Mary 姐韩玛丽， 系啊，简直系第一代韩流啊！我哋虾韩第一代就会系虾佢啦， 即 系韩玛丽姐姐 做紧，即系其实一路都冇停过噶。 冇错，咁啊嗱，咁佢过往有一啲经历咧，可能大家睇报纸都见到啦，可能有啲病患啦，可能 就突然之间病咗，喺呢个病里面度咧，佢就更加发现佢同佢老公点相处啦，佢喺家庭啦、工作方面咧点样处理。我哋虽然咧真系第一次咧认识 Mary 姐，但 Mary 姐同我哋倾偈做呢个录音嘅时候咧，我会形容。毫无保留啊， 无保留， 咩都讲。咁我觉得真系倾得好开心，好多谢 Mary 姐啊。 系啊，所以晏啲啦，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就会听到咧 Mary 姐嘅呢一个访问嘅。 系咁啊，十一点半之后又有啲乜嘢啊？ 丰收生活小确幸，我哋又要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嘅专页嗰度咧，我哋又有 Facebook Live 咯。 上个礼拜啊，你冇翻啊，早啲听众几挂住你啊，全部都系话，唉，做 live 嗰日咧一定要有黄耀祖喺度啊，佢又肯喐啦，又瞓身啦，又落嚟演出啦。系啦， 咁讲真的，真系教接衫，唔系教摄衫嘅位置，我真系太流嘅，我自己都觉得。 唔系，我觉得教摄衫咧唔流，你揾我嚟示范冇办法。系啦，我都冇计，我尽咗力噶啦。 阿天又摄唔到啊？ 冇腰啊，阿天又系咪？ 阿天系，其实讲开阿天真系好笑，佢所有咧小确幸咧。凡系要抛头露面啦，移动身体嗰啲咧，阿田全部都三步不出闺门 嘅。其实佢好保守噶， 可良家妇女嘅， 我 唔要啊！ 又 系 卖晒力啊！ 咩卖晒力啊？ 卖晒力啊！之前唔系我同阿祖两个玩，我哋三个可以喺埋一齐嘅时候。 我知啊，但系你谂下，你卖晒力嘅时候，凡系一啲咧又要喐个腰啊、踢只脚嗰啲咧，你就话哦，我唔做，我唔喐啊！ 哎，我哋不从心啊嘛，冇办法。 你呢个成字形容得好， 所以系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啦。究竟今日我哋会做啲咩？卖个关子先，但肯定一样嘢咧，好多朋友每一个礼拜都问啊，点解睇唔到嘅？点解睇唔到嘅？大家要搞定啊，就是、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嘅 Facebook 嗰度，我哋喺嗰度度做直播嘅。 系啊，咁啊，讲埋天气啦吓，而家32度气温，相对湿度咧就70%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早有准备噶嘛，好啦，翻嚟《丰收快活人》啦吓。 我想问一下咧，你哋有冇试过一啲玩大咗嘅经验咧？ 玩大咗嘅经验， 即系话，譬如我输咗之后咧，我会点点点嗰啲啊嘛。 讲大咗。 其实你头先呢几个字，我唔明点解我输咗。 即 系 譬如 话， 我输咗之后咧，我就会，我哋成日都讲嗰句嘛，我就会切。实执行系啦，嗱赌几多啊？如果我输咗嘅话咧，我就会切实执行。 系啦，咁如果 仲会派街坊添。 系啦，你有冇试过真系讲到咁肯定嘅时候，而跟住你真系输咗，你真系错咗咁？有冇试过呢啲经验？但你就知，我开头哇讲到瀑布咁劲，沙漠咁大， 即系所谓弊家伙，唔小心讲 大 咗， 系啦。 我好少，我好少讲啲过头说话，我保守嘅，因为 唔系啊，同埋真系冇乜信心咧，嗰样嘢系。 系啊，我好少试过讲大咗噶。 我有阵时我个其中一句口头禅会讲嘅，得今次一定得。跟住我就補一句，唔得嘅，下次俾翻你。 係咯，係咯， 即係我同導演排戲都係咁啊。導演成今次做好啲啊，我好盡做。不過唔得嘅話，下次啊咁樣咯。即係我而家一句。 係咯，我唔講大嘅，我浸大嘅。 OK。我哋 气温即刻急降啊！ 我得翻12度啊！ 我计晒噶啦，即刻令到你呢个话题喺呢个嚟一个起伏位啊，几犀利啊！ 咁就等我带出呢单新闻出嚟啦。呢单新闻咧，香港度发生嘅，就系讲紧边个玩大咗， 系 准新郎哥玩大咗。 准新郎哥 系啦，佢想求婚啊！ 哦， 佢想求婚，但系佢又想带俾佢嘅未来太太咧，一个佢一世都会难忘嘅一个求婚嘅经历。 OK OK， 佢决定玩大啲， 系 咁你估下佢会？ 直升机 咁我俾定一个结局你， 好啦， 最终系结唔成婚， 结唔成婚嘅， 咁就真系玩大咗啦， 所以结唔成婚， 系啦，所以你嗰啲直升机啊， okay, okay, 你出到大炮都好啦，都系哇正啊，梦寐以求啊 okay, okay, ，dream wedding 啊， 我估到 嗰个方向嘅， 佢应该咧就谂住反其道而行咧，即系可能，譬如佢话。俄青咧就屋企人有重病，为咗冲喜，所以就要结婚，系、 哦、 啦，就呃佢咁样嘅。点知最后梗系识穿咗，原来系假噶啦，咁啊离晒谱咁样嘅。 你中咗一啲关键字眼，呃佢， 我呃佢， 有呃佢呢个成分入边有嘅。桂花田同学，到你发表下意见。 呃佢嘅，系 ，OK， 咁佢一定系呃佢。我已经买定层楼，条锁匙你去开啦。 哦，呢个似，呢个似， 玩到咁大嘅话， 呢个真系玩大咗，弊家伙， 心脏病都发啊个心脏。 但我觉得呢个有机会。 呢条锁匙你去开门啦，边间开到嘅就 系 你噶啦。咁样， 嗱，我都觉得 阿田呢个咧个方向咧系有欺骗成分喺入边度嘅。玩到好大嘅，我想讲同钱冇直接关系嘅， 冇钱 即系唔系讲咗，即系 佢话我有绝症，你唔同我结婚，我哋就冇机会噶啦。 成日谂绝症，即系我觉得同绝症有关 咩？咁你呃佢啊嘛， 啊 一咁你呃佢话，呃佢话 冇死人冧楼嘅， 要移民啊，呃佢要移民啊， 唔系移民 生得嘅。 啊！佢唔生得咩意思啊？ 即系佢唔得咯， 即系唔得咯，即系唔生得咯。 咁有咩可以作为一个结婚嘅诱因 咧？咁可能有啲唔想生噶嘛。 咁你唔想生咪唔想生咯，使乜唔生得啫？ 咁又系 太过分啦！ 我想讲，其实你哋谂得好好嘅，个方向好啱嘅。 系啊， 不如等我讲多少少咯，好唔好啊？嗱、 okay, okay ， 话说就系咁，佢系玩大咗嘅。佢话咧呢位女士咧就系话咧同佢男朋友咧喺中大度相识， okay, okay 并非港大，亦都 今次唔系港大啦， 冇错， 系中大， 中大。拍咗6年拖，感情咧都好稳定嘅咁样，是即系女仔就会觉得其实大家都好夹啊，佢又对我好好啊，即系都觉得应个呢、這个应该系噶啦，付托终身啦，可以继续行噶啦咁样。但系喺突然之间几星期之前咧，突然之间就觉得个男朋友咧表现好冷淡、啊， 哦， 系啦，有阵时会做啲乜嘢咧？ 系 匿埋喺洗手间度讲电话， 哦， 咁佢就觉得咦？ 嗯，行为诡异啦， 系啦，怪怪的咁样咯，系咪？跟住就问佢啦，系边个嚟噶咁样？咁个男仔就直答咩啊？倾公事啊，同事嚟噶咋咁样？少少即 系中大倾公事，佢 喺个厕所度讲电话就话倾公事， 佢只系中大生啫。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有阵时，你知大家嘅沟通好多时候，而家都我哋都系靠住信息噶啦，咁样。佢就话咧，有阵时就已读不回， 系 明示唔系咁噶，即系觉得呢位男朋友突然之间有一个改变，甚至乎是。个放飞机添，明明是应承咗我会嚟陪你嘅女朋友，点知咧最终咧就冇出现到。咁、 哦、 我女朋友佢哋喂6年咯，咁即系都会关心佢噶啦。咁就问佢系咪压力大啊？有冇事啊？有咩你可以同我讲咁？咁样点知最后尾咧呢位男朋友就同佢讲话，其实我有咗另外一个， 哦、 我哋分手啦。咁 样 吓咁咩啊？我唔明白、啊，你明明喺度讲紧话，谂住用一个好惊喜嘅，哦，原来佢谂住咁样嚟俾个惊喜佢啊！ 呢个就系佢为佢女朋友带嚟嘅惊喜。 佢点样兜？佢点样兜个惊喜出嚟？ 唔系啊，嗱， 咁有咩咁惊喜？ 哦，我知啦，佢系咪咧？佢平时听我哋点唱咧？记唔记得有啲人点唱嗰、那个说话咁讲？佢话由今日开始咧，佢唔再系我女朋友啦，佢、 嗯、 做咗我老婆啦。即系我哋以前读嗰啲点唱好多都系咁噶嘛。 其实我想讲你呢个方向有啲似呢个男朋友嘅谂法。佢谂紧系乜嘢咧？就系、是、我要你跌到落最低谷。跟住擁有翻我，得到我，咁呢個求婚咪會好驚喜咯？ 你個黐黐地嘅，你真係當你自己咩啊？當你 我想用翻頭先黃耀祖個仔教我哋嗰句，哇哇哇哇哇 ！No no no！Wait！ 真係喎，大佬 搞錯，原來佢話咧呢個男朋友開頭嘅諗法就係、是、我想俾一個咧好特別嘅求婚嘅過程俾我女朋友，所以第一樣嘢咧唔可以佢係哇頭先你嗰啲咩直升機啊、大炮啊、遊艇啊，唔係響嗰個。首先等我飞咗佢先，等我飞咗佢之后咧，隔住一个礼拜 之後咧，佢就真係再向呢位女士求婚，就話俾佢知，其實之前嗰啲全部都係做戲嚟嘅啫。我咧就係想等你咁樣先至咧會最開心、最記得啊咁樣。 佢真係錯得好緊要，即係話錯得好緊要啊！女人最大忌就係有其他女人嘅出現，就算你冇你喺度扮，佢都唔會再信你噶啦。 嗱，我覺得咁樣嘅，佢咧呢條橋唔係唔玩得嘅，即係事後如果你俾我咧同佢修正一下嘅話咧，呢條橋嘅精髓係咩咧？ 咩咧？ 要快要短， 唔可以隔一個禮拜， 唔可以長，老老實實。如果咧你如果要玩呢條橋咧，你一晚玩就夠曬噶啦。 其實 你 一個鐘都已經好大膽啦。 同埋你要食嗰個 get 位咧，就係話我哋分手啦，即係可能係話以為冇曬啊嘛，跟住擁有一切啊嘛。就算你話好似我哋點唱嗰個就話嚇、啊、我唔係你女朋友啦，冇錯，因為你係我老婆啦，即係。你是要吃这个 punch 的嘛，这些梗是要短快一个钟之内一餐饭之内你就要他。 要做晒。 就搞定的嘛，哇你等他拖喎，等他如果好像阿田话斋他接受了他要被人飞。他还要自己可能个心呢，你想想他百转千回呢，就想完之后 ,OK, 得你个死佬，我现在就同你一刀两断。 他都不是一个我适合负托终身的人啊，这样。 因为人都要为自己解脱的嘛，即是我被人飞了、他一定要用好多理由说服自己呢，你千祈唔好俾个你嘅女人。 豪仔讲得好啱，因为呢个女朋友 啊， 佢喺呢个礼拜里面发生咗咩事呢，就系、是、首先佢突然被分手啦， 啦 有好多嘢谂啦，谂完之后咧晚晚失眠，跟住病，病完咗一轮之后，佢就决定下定决心。个男人都唔值得我爱啊， 就 是、我要 move on， 系 可以咧带住一个咁样嘅情绪继续落去噶啦。跟住呢个男朋友先揾翻佢， 冇啦， 呢个系 surprise 嚟嘅，我嗰啲系假噶，咁样 冇啦冇啦， 所以呢个男呢、這個、位嘅女朋友咧，亦都即系问咗唔同朋友，或者件事就摆咗上网度，即系嗱，当然啦， 冇啦， 系咪 100% 系坚嘅？我相信其实有人会咁样做嘅，其实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咧，呢个男朋友佢不嬲嗰个，即系唔系不嬲啦，喺呢件事上面嘅行为表现实在太幼稚 啦。系啊系啊， 如果幼稚到咁嘅话，你都唔好嫁一啲咁样嘅男人啦。咁样呢、這个即系最大部分被讨论嘅一个要点嚟。 同埋佢用自己角度咧，就觉得讲下笑咧冇事嘅、但佢冇谂过咧，人哋。受唔受得起咧？ 呢个 就系如果你话点解个女仔咧，就算知道系假咧，都应该同佢分手咧，或者好难原谅佢咧，就系、是、喂，你完全唔顾下我的感受， 你就觉得好好玩啊？ 系啊，喂，咁下次点知你玩边款噶？ 系啊， 系咪啊？下次 抌低我一年咁点啊？ 系啊，下次用不如你无端同我去街咧，做咩？攞晒银包啊，掟咗喺条街度啊，然后跟住话冇，又想等你享受一下失而复得嘅滋味，仲、得了 真系。因为咧，有一啲嘅朋友嘅意见就系话咧。这个人太自大了，自大到个地步觉得呢我一个人可以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 你说得啱啊， 真的，我带你落地狱先，平时在天堂的，今天就怎样，即系佢觉得自己系超人咯，即系佢觉得自己咩都话事咯，阿天可。 咩？同埋咧呢样嘢唔值得去玩啦，因为即系女性咧对于其他有第三。我都系讲句啦，就算你无疑一个啊，佢都会去谂好多好多嘢。佢好似豪姐话斋，你仲玩一个礼拜咁，你真系唔开晒啦。 有一啲嘅网民 消耗咗， 系啊， 消耗咗。 有啲网民咧就咁质疑嘅，就会话其实佢会唔会讲大话咧？佢真系有过第三者， 不过俾人飞咗。 不过可能喺嗰个礼拜同阿女朋友即系摊咗牌之后啦吓，佢、就知道自己做错咗，跟住就作呢一个嘅藉口，想去敲翻道门，就以前女朋友你可唔可以开翻道门俾我？咁你都要揾。个落台阶噶咁样，即系会唔会呢个系一个可能性咧？其实都真系唔知啊 吓。哇！但系如果你话佢系用玩咧，即系谂住先跌后回升咧，只能够同佢讲，唔系股票嚟噶，股票 火咯， 系啊，唔系股票咧，真系你而家睇淡咧，你卖完之后咧，一有利好消息你就会买入，感情唔得啊。怎么会病到不分好歹，年少苦到甜美。我每日挨着不睬不理，但却挨不死。又去痴缠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 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父亲长大，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从那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便淡，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真理，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 系咯，呢只歌都话晒俾你听啦。 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 系苦衷开了便淡，淡咗就浓翻。 好惨呢只歌真系， 真系好暖琴。同埋呢句由地狱再折返人间系几好用嘅。 同埋我要再推介咧，我哋《宝玉四大天王》里边咧，黎明有一首经典歌咧，系好适合做教诲嘅。 咩啊？ 分手的赌气话二，就请不要讲两次。 我唔知边首歌， 系佢首歌咪就系分手，不要讲两次咯。 系 啊，系啊，我读得好仔细噶，真系。 读到冇晒音，有阵时真系唔会认到系咩歌。 我读啊嘛，分手的赌气话而就请不要讲两次、哦，所以我哋唔好嚟咁多次。嗱，咁我哋预告下咧，一阵间咧，我哋就有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咧。今日犀利，佢教我哋做一个检查咧，系话你嘅，我真系未听过。 系 你筋膜有冇失平衡？ 喂，但系呢个筋膜如果你失 平 衡嘅话咧， 听过， 其实好多人都会嘅，一讲你就知道。其实我会话系人都会有咁样嘅情况，但我哋唔单止教你点样去做检测之余咧，仲话埋俾你哋知一啲点样嘅小动作就可以令你舒筋活络。 好啦，所以我哋十一点半翻嚟咧，记住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咧就会有直播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百分百属于自愿性质，如果市民不愿意参与，冇人会逼佢哋，亦都唔会有任何条件。林郑月娥又话：点解市民唔愿意参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唔应该由佢回答，而系应该由不断抹黑、揾借口阻止市民参与嘅所谓医生、专家同一般人嚟回答。佢认为呢一啲人只有一个目的，就系政治计算，再揾一件事嚟抹黑中央，破坏香港同中央嘅关系。 林郑月娥话：佢鼓励市民为咗自己嘅健康，保障家人，同埋为咗社区，让政府更加了解病毒传播风险，揾出隐性病人，让社会得以尽早恢复运作，能够考虑参与计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一系列嘅社交距离措施午夜届满，政府今日稍后会公布新一轮措施，会留意个案下降嘅趋势系唔系可以持续，部分群组嘅检测等。林郑月娥话：输入个案无法完全避免，社会上间中有一啲嘅群组出现，亦都唔能够完全避免。最重要嘅系措施做得有效。佢又话：有医护界人士话，点解唔为特定群组进行检测，而系去做社区检测？林郑月娥话：两者系冇关系。15岁少女陈建林嘅死因研讯进入第二日，死因裁判官批准安排特别通道，俾陈建林嘅妈妈何女士同埋外公进出法院。死因研判主任引述两人表示，首日研讯结束之后，两人由离开法庭到登上预先安排嘅私家车期间，都有公众人士大声辱骂佢哋，并有身体碰撞。佢哋喺几名嘅警员护送之下，先至可以上车。离开嘅时候有一定嘅困难。佢话私家车离开之后被另一架车尾随，何女士一家需要驶往长沙环警署求助，最终由警方护送翻屋企。佢又话何女士希望到庭听取其他人嘅证供，但对于寻日嘅经历觉得唔安全，希望申请特别通道推系进出法院，在安全冇受威胁的情况之下，安心出席余下嘅研讯。两人今朝早未有到庭。死因裁判官考虑到两人需时前往法庭，将会系将研讯押后到上昼11:30再开庭。南韩单日新增2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264宗系本土感染，系连续两日增幅超过200宗以上。南韩全国各地出现零星群体感染个案，首尔市爱第一教会同光化门集会的群组感染个案持续增加，两个群组分别增至875人同176人染疫。另外，京畿道龙仁市的我们第一教会、中青南道的传染病定点医院医务人员等的群组，亦都有更多的感染个案。南韩教育部门表示，鉴于近期当地疫情严峻，首都圈中小学等的学校听日起全面转为网上授课，但不包括正是准备公开考试的高中3年级学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64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8点，系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2蚊，跌6蚊；阿里巴巴271.2，升6.8；美团点评257.4，跌8.4；小米集团17.96，跌4.8；信誉光学科技119.6，跌5.4；京东集团304.2，升5.2；瑞星科技49.7，跌3.3；友邦保险78.05，跌5毫；药明生物178.2，跌6.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7，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3，人民币6.912，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

你揾条膜，我睇下都唔知喺边度揾。 咩啊？你唔系已经系嗰啲人喺奥妙展里面啊，俾人哋成啲医生去解剖嗰啲人嚟嘅咩？ 但系我未听过有医生同我讲话你筋膜唔平衡，我都 筋膜炎，你有冇听过？ 筋膜炎有啊。 咁筋膜唔平衡点解唔会啊？心理唔平衡同埋心理炎都有啊。 你自己讲完都笑真系有嚟真系嗱。不过唔紧要嘅，我哋会同大家咧一一解释一下， 系 咩叫做筋膜唔平衡嘅。 系嗱，其实好简单嘅啫。我睇完佢嗰几个嘅原因同埋点样去做呢个测试之后咧。簡單嚟講，個個都有嘅， 係 而個個都有嘅話，我哋一陣仲會教埋大家解決嘅方法，有啲咩伸展嘅運動可以做。第一樣嘢，佢就話你照鏡啊，阿田， 照鏡就得啦， 照鏡啊， 照唔曬喎，冇塊咁大嘅鏡、啊， 唔怕唔使驚 啦， 見 到你塊面同見到個膊頭，其實都已經可以幫到少少噶啦。講緊第一步咧，就話大家如果照鏡嗰陣時，你發覺你哋兩邊膊頭係咪平衡咧？又或者你企喺度對住塊全身鏡嘅時候啊，嗰樣嘢。你个身系咪会歪嚟歪称嘅咧？可能有阵时你个盘骨度会偏咗去另外一边啊，膊头就高低膊啊 ，even 系会长短手啊，会唔会有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先、 啊、？OK， 有听众话我而家筋膜炎都痛到行唔到啊，阴公主阿 Cat 话， 但系我哋唔知筋膜炎咧，其实系咪筋膜唔平衡？ 嗱，我又 应该两样嚟噶， 唔可以话可以咧。我哋一阵教大家嗰啲伸展动作咧，可以帮到晒、啊。但我觉得咧、做呢类型咁简单嘅动作，但系咧令到你成身平衡。行啲嘅话都好事嘅， 你 话仲有啲简单嘅例子嘅，譬如你哋会唔会即系女仔一定会噶 啦？即系你高我咁多噶而家， 因为我坐高咗咯， 系咯， 系好简单。 你唔使企起身啦，曾志豪。 我高过佢又企起身又唔好。 佢话譬如如果你哋譬如好似而家我咁啊，你哋打工嗰个位啊 ，office 个位 系 keep 住都要另一边去同人讲嘢， 会啊会啊。 其实你谂下，你另去左边又好，右边都好啦吓。其实我哋三个做节目都系嘅，阿田坐喺我嘅右手边噶嘛，我成日都要拧过去咧。我跟住我左边嘅背脊 low back 嗰个位咧，系成日都会痛嘅。 系啊， 又或者 因为要成日你过嚟望住我， 真系 呢、 啊這 个系真噶。嗱、啊，甚至唔系，其实阿天你都一样噶，可能你就会，不过你唔系好喐嘅，咁唔好理啦，系啦系啦。 我系成副身，唔系即系成个身向住你咯， 成副身加对住我，系咪？ 所以我老虎都坐住呢个位咧，最好咩啊？正中间 冇 错 嗱，但系未必每个系咁噶嘛。有阵时可能你哋 office 坐嘅位唔同啦，又或者讲真啊，甚至乎可能你搭一条长程飞机，你同你老公又好，同你老婆都好啦，咁样 倾偈喺个位度 系啦。你永远都系 turn 去一边嘅话咧，点解你落机嗰阵时会哇周身骨痛嘅？因为就你个身啊长期拧咗去一边 啊， 甚至乎咧女士们，你日日孭手袋，你 系 孭单边手袋嘅话咧，你永远都系右手边膊头嘅话咧，可能你孭完一程手袋之后咧，你照一照镜啊，你就会发现，咦？点解我呢边即系孭住手袋嗰边？ 左右高低噶，好似有啲。 我咧直情系啊，我真系长期啊，唔系锻日嘅，系锻年计咧，都系孭右边啦。我而家整一下咧个枕喺度。 会噶。 所以咧，医生就话：喂，你孭翻另一边啦，咁样。 你有阵时夸张啲啊，你只手啊长期都系戴嗰只表啊，戴左手啊。 系就重啲啦嘛。 系你左手都重啲噶。 你冇夸张喎，因为医生话。如果你条界分啊，你而家俾阿曾志豪，你俾大家睇下，你分咗边边界啊？ 我而家分咗右边， 右边界 系啦，我长期聚喺右边嘅。 佢话你就算系你成日经常拨头发啦，你呢啲动作咧都偏向咗一边嘅话咧，可能咧都会令到你呢啲筋膜啊唔平衡噶。 会啊， 你唔好咁啊，真系有比较噶。 系啊，我长期都系咧，我长期都系右手呢边膊头痛噶。 系， 我怀疑真系成日咧拨呢边啊。 我想要转一转个机位啊吓，因为我呢一个位置嘅时候咧，大家见到我。长期咁样扭住嘅话咧，系啦，唉、又要 trying to reconnect 啊，唔好意思啊吓，咁样嘅话咧就真系会令到咧，即系一个人啊，喂，你跌咗啲嘢落街啊？唔知啊，唔系我噶，唔紧要啦。 我跌咗钉书机啫， 系啊， 要再 connect 个。 好，嗱，所以咧，嗱，虽然嗱，我哋见到我哋好多听众有啲就话咧，佢哋有长短脚啦，有啲就系话咧，咦，系啊，佢咧即系 长短膊头啊， 系啦，有阵时咧要食消炎止痛药同埋打针啊，各样嘢先得噶。所以 睇头先黄耀祖个样咧，佢系成个摊咗上， 系啦，咁样 twist 咧，你谂下啦， 哇，呢、這个哇 微人鱼咁样啊，你见到我成条，所以哇，梗系唔得啦，所以唔得，诶、我自己都要即刻做翻啲动作。 系啊，你要平衡翻先得噶。嗱，所以咧头先我哋咧呢一个示范，你话俾大家听咧。K 其实在什么情况之下有可能会令到你呢筋膜不平衡的。 是啦。 是啦。咁所以刚才我们如果再简单讲呢，就是你可以试下照镜啦。咁如果你照镜呢好明显见到自己高低薄的话呢，咁不好意思啦，你真的有点不平衡啦。你又可以检查一下呢，你有没有真的成日都孭一边膊头。特别是呢，即是为了贪靓呢，你好少会孭双肩带的。 即系嗰啲背囊嗰啲咧，我一孭背囊咧，我就觉得自己咧似一个小学生嘅。 我系孭背囊嘅，我系孭背囊嘅。你做咩啊？你抛空啊？你 系我想讲，我头先咁样整嘅真条腰真系好痛啊！所以呢个时候唔好讲咁多啦，系啦，我拉定啲筋啊，教大家咧做一啲动作啊，系人都可以做嘅，理应咧简单就可以做到嘅添。所以咧，冇难度，同埋应该系会有信心嘅。第一个动作， 筋膜失去平衡系咪啊？ 系啦，第一个动作咧，头先我见到有个趴台嘅。 唔系，首先咧，我哋前边咧要有一张台，你当系譬如我哋食饭台啊，各样嘢啊嗰个嘅高度就可以噶啦，所以都几一致嘅。OK， 双手咧就掂住嗰个台，而你个人咧系要企直嘅。 企直。你是好像九十度呢趴咗喺张台前面咁样 嘅。我形容呢个动作呢叫趴台嘅动作。因为呢埲墙唔系呢埲张台唔够啊。我哋试过嚟呢一边啊，小心我哋上次整跌咗佢啊。好似我咁企喺个台嘅旁边嗰度啦，跟住呢就慢慢记住伸直对脚，然之后将你将对手呢就向前啊，好似隻手指一步一步要向前行咁样。跟住你呢就可以咁样趴低咗喺张台上面度啦。 后面千祈唔好有人喺度喎。 点解啊？ 唔系 几好咯， 我都系咁 话。系啦，有几样嘢要留意嘅，记住尽量咧。 你有乜条裤先啦，早早。 你咩见到好多嘢咩？ 系啊， 正咧系嘛，送俾大家。腱肉啊，话你讲到咁衰啊！嗱，记住有几样嘢要留意嘅，就 系 你嘅膝头哥，要保持伸直。呢度咧就会令到你有多咗嘅拉扯啦。另外你嘅身体咧系要呈九十度嘅，即系你腰呢个位呢、這个接痕啊，阿田个士啤胎嗰个位咧，记住系要呈九十度。咁样咧就可以做到最好嘅动作啦。 好想打落去啊！但系而家你呢个动作， 我真系咁话， 好想打落去。你隔高咗 我咩？我而家我先至见到，原来个角度有啲丑样，唔好意思。 好想， 我头先睇紧 头先，好想大大打落去真系。 嗱呢个角度可能好啲啊吓，由企直。趴低九十度接腰，手就向前伸啦。 可以喺屋企个饭台度做得啊。 唐师傅，嗱呢个几次唔睇头地啊？ 系啦，我形容呢个叫做趴台嘅动作。 我 形容 呢个叫做趴台执翻眼， 贴喺张台嗰度。 其实咧好难做到个头贴住张台，但你记住咧就是、你腰嗰个位置咧成一个九十度嘅直角。 不如我又挑战下啦， 好，你整过嚟， 我又挑战下啦，我又试下趴台先。 你拣唔拣边个角度？我要见到你个嗱，我呢边咁样会唔会好啲？ 你要做的时候，阿祖你有没有心理准备要去救一救 他？那又不会有事的，这个很简单的动作来的。 okay, 记住膝头哥伸直，阿豪仔是做到的。我看到他的腰的位置大概都是接了成九十度，而他的手呢是现在不够位了，理应是要完全伸直的。头放低，记住保持住你这个呼吸、 哎、 但我想我有少少想呢咁样咧，即系摧毁佢嗰个大阵。 一做呢个动作咧，你只脚同埋只手好想喺后面拍落去。 系啊，我头先都忍唔住啊。 我平时叫我仔换尿片咧，都系咁样， 系咪啊？ 一换尿片我就话好想打呢个 pat pat 好啊。嗱，呢个就系我哋要做嘅第一个动作。我哋两个都算挑战成功啊，系咪？ 系啊，成功啊！我见到听众话有跟住做啊 ，OK 啊，呢个唔难。 OK， 你喺 office 唔好乱咁做啊。 好，嗱，第二个动作我睇下点样摆个镜头啊吓。 唔紧要，我同你王家卫手揸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第二个动作。仲簡單，我哋一樣咧，都係需要一張嘅台。嗰張我諗我哋擺個嗰邊咧難啲 connection， 我哋擺呢個位好似好啲啊。 嗰邊都 connect 唔到噶啦，而家。 希望啲聽眾如果睇緊視像嘅聽眾咧，唔好意思都要講聲啦。點解桂花田唔喺度啊？因為我哋而家咧即係直播室咧就只係得可以兩個主持喺度啦。咁所以我就喺電話裏邊。咁而佢哋點解淨係喐嚟喐去？因為亦都係因為直播室要兩個，所以嗰個鏡頭佢哋自己控制埋。 係啊，而頭先我做嘅所有動作咧，同我哋要做嘅測試係完全 冇關啊。 好靓啊！你跳得 系啊，同我一样技样咯，系啦，好。 第二个动作，你会唔会讲得到啊？因为我有啲难，一度讲一度做啊，你拨盖就会讲到噶啦，曾志豪。 好啦，我嚟啦，我嚟啦。 好 啦，而家我哋做第二个动作，系啦。你咦，见到嗰啲唔啱嘅嘢添。哦 ，OK， 好。嗱，而家咧，我哋咧就要你就依然都系要你行埋张台前面啦吓，咁咧就 举高你只左手伸向天花板， 系 举高左右手不分，冇错啦。哇，你露嗰啲唔应该露嘅嘢，系啦， 成日都系咁样噶。 系啦，举高左手啦，然后你右手咧就揿住张台。咁咧，请各位听众咧，如果你系举左手咧，就将你咧左边嗰只脚咧就踏前一步，微曲少少，微曲少少，另一只脚咧。就是直嘅，即係一個所謂嘅弓箭。 記住一定要伸直，係少少嘅弓箭步啊。 係啦，所謂嘅弓箭步啦咁樣。咁所以咧，你嘅右腳咧唔可以彎嘅話，一定要伸直嘅。記住啦，左腳咧，因為你左手遞高嘛，所以就 是。我一擺喺呢度會見到我只腳嗰啲點啊！你交俾我啊，交俾我，係將你下半身交俾我。 好啦， 好， 好啦，咁然後做啲咩咧？咁跟住你舉高完之後咧，嗱佢又係收唔到你啦。係啦，舉高完之後咧。就向你举手嗰个方向转头，同埋拧身。譬如头先你系举高左手噶嘛，所以你个身咧就向你个左手边咧拧过去。喺你觉得好舒服嘅位置度咧，就停留几耐咧？15秒。 好似好靓个 pose， 同佢影相。 我想讲咧，我头先一做呢个动作咧，我嗰个肩胛骨嗰个位，即系鸡翼位咧，即刻拍咗下。 哎、真系啊！哇，咁你又唔好太大力、啊。 但嗰个系舒服嘅拍嚟，好似俾人拍嗰啲拍。 哇，你舒服嘅拍呢句都唔知点理解好。 阿祖啊！ 哎呀，真系惨啊！仲要停留十五秒添。舒服嘅拍， 咁啊正啊，爽啊！ 咁啊爽啊，真系系啦嗱。咁啊嗱，你重复啦。佢话呢个时候咧，你嘅头咧亦都要跟住你嘅指尖咧就转嘅，亦都可以顺便咧就放松你嘅颈部。留意、哦、你嘅手指要伸直啦，冇错。阿祖系好直嘅只手指，不过而家镜头咧， 我系手直演员， 系啦，影唔到你嘅手指嘅咁样。咁啊，保持呢个姿势啦，咁然后咧调翻转咧，呢、这个连续落去嘅， 系啦，我已经做埋另外一边啦。 手踭如果系嘅话咧，亦都要垫埋落个台面度咁样嘅， 系 啦。 手踭垫台面， 系啊，嗱，如果咧嗱，我哋分开嘅， 呢个下一个动作嚟噶啦， 系啦系啦，其实佢就唔系喎，佢叫你一次过喎，好搞笑喎。嗱，我哋总之左右都要做啦，因为平衡啊嘛。头先我哋伸直咗左手咧，就左脚喺前面嘅，而家调翻转啦。右手就右脚喺前面啦，咁啊早已经做紧咧第二款啦，呢一款咧就系保持呢个姿势嘅时候咧，但系难度高啲啦。你嘅手踭咧要垫住台面，手踭垫住台面。 我想问一下咧，脚系咪要抹大啲噶？而家呢个弓箭步？ 其实佢都差唔多噶咋。 如果你抹大就真系好难做喎，好斜、 啊。 我见到阿祖咧， 可以佢冇话你只手，佢冇话你只脚咧。 早啲讲啊，做唔到嘅。如果唔系抹大啲只脚， 系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好直喎，好长啊，同埋我感觉到阿祖你好高 嘅，系噶，系啊，做多啲伸展嘅人系会长啲嘅， 系啊，同埋咧，佢话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你个身咧要再向前抛多啲，手踭垫台面嘅时候咧，个身咧。要向身体前面抛多啲， 记住啊，手踭嗰个位咧，一样咧都要成90度嘅直角。 系啦，咁样啦，咁呢个直情就真系咧，又系一个完全拉到你成个心口咧，系真系打开，或者你背脊咯，你将你个背脊咧成个就打开咗好多 嘅。我好中意我哋嘅听众啊，佢叫我哋喂伸翻后面个柜啊，小心撞唔到啊，咁样啊，即刻咁嘈啊我。 有冇考？有冇生晒咩咁样？ 有啊有啊，因为头先嗰个谂住攞嚟摆机位啊，所以而家多谢我哋嘅听众啊吓。 嗱， 但呢度咧系两个动作嚟嘅啫，另外一个动作咧，大家可能咧平时会忽略咗嘅。其实我哋面部咧都有好多呢啲嘅筋膜嘅。如果我哋咧同时间做一啲动作咧，可以帮你 relax 翻咧 ，relax 翻你份面嘅话咧，其实你份面有阵时都会肌肉痛啊嘛，系咪先？呢、這个动作咧，我哋就等阿曾志豪咧一阵间同我哋示范。大家咧需要一个道具嘅，今次一张凳系人都搵到噶啦，尽量咧就冇搵梳化凳，因为咧坐梳化嘅话咧，呢个人太 relax 啊，太舒服啊，未必可以做到嘅。其实可能喺你餐台嗰度一张嘅餐凳，唔好有碌碌嗰啲碌碌凳嘅话咧，其实就可以噶啦。 系 啦，嗱， 点做啊？ 好，嗱，而家咧我摆定个镜头啊，就望住阿曾志豪，你坐低得唔得？而家 可以， 系啦，又同时间讲到嘢系咪？ 好啦，嚟好。 好嗱，呢个咧就系咁嘅。好，首先第一步，伸出双手。同膊头一样高，唔好系啦，少少僵尸手嗰个感觉，但可唔可以唔好咁咸湿咧？ 哦，对唔住， 系啦 ，Hello， 系， 系啦，手直演员，只手要直嘅，唔好手掌就唔好垂落嚟，好似头先豪仔咁样，大约咧就将呢一个动作由膊头嗰位伸出去向前伸出去，维持十秒，即系你咁样企定十秒啊！只手摆咗。 好，你等等下。 好，冇问题。 啊，谢金燕出嚟先。 好啊，谢金燕出咗嚟之后咧， okay, 然之后咧系啦，然之后有少少咧，就似咧拉向个膊头嘅两边， 迈向膊头嘅两边， 系啦，即系手踭咧就向后，向翻膊头嗰边嘅位置咧就收埋， 好似油蛙式咁样。 系啦，有少少，但你记住，膊头嗰个位置咧就同埋你个手踭咧成呢个 L 字，收埋咗之后咧就维持十秒。而家你有得收得太多啦，你见到个膊头系啦，但你又冇行背先得噶。系啦，嗱上去 打得好好， 收前 呢啲咪叫闹呢条教啫， 系啦， 嚟间 好叻，好有型。 然之后咧，当你咧就系收埋咗只手，成为呢个 L 字形嘅时候，将你只手好似有少少人哋话，哎呀，我投降啦，我投降啦，向上伸，可唔好咁失顿得唔得啊？即系成只手 ，yes。其实又唔使个膝头哥要喐嘅，系啊，真系，唔好俾拍下佢啊！其实只不过系咁啫嘛，大家望我做一次啊，真系好嬲啊！话俾你 做咩啫？我有特色啊，真系 咁咪得咯？ 你早响啊嘛，郭富城嗰个姿势啊嘛， 吓 谁人用魅力，谁人用爱恨威力，谁人用诱惑魅力，咁样啫嘛。 递起只手之后有下， 呢个阿叻个动作嚟嘅， 系啊叻，我自叻， 真自叻。hold 住个动作，因为下一步你就要做嘅，擘大只手，即系手掌系伸开嘅，好似呢个姿势，但你要做下一步同你嘅面部表情有关嘅。 好好好， 你要张大你嘅眼睛同埋嘴巴维持五秒，再 keep 住头先个动作。 张大你眼睛同埋嘴巴， 真系撑大个口，系啦，尝试将佢撑到最大，然之后咧，当你咧五秒之后咧。你咁样就叫做撑咗最大噶啦， 我、哦、最大噶啦，大过你噶咯已经。 咁 你大过我唔难嘅，同埋喂，我表演俾你哋睇啊！我点撑大只眼咧？我只眼都唔大 嘅。 我试一试。 我想睇下你睁大只眼喎，阿祖祖你影翻只眼。 尽咗力噶啦， 我哋比拼啊！ 睁大只眼，一、二、三，睁大眼。 喂，但你发觉咧，头先你一撑大眼嗰阵时，你个嘴同埋个鼻个窿系咪都撑大咗噶？嗱，呢个咧就我哋要嘅效果啦。系啦，我哋而家唔可以除口罩俾大家睇啦。但你嗰个感觉咧，即系你将你全块面咧，眼睛又好啊，系啊，眼睛又好啊，嘴巴都好啦，擘到最大啊， 系 咁样嘅时候， 五秒， 系啦。头先你只手系咁样咧，即系俾人哋打劫你，跟住你投降咁样噶嘛。 系 到你几时咧？你放低只手， 我唔会讲出银行密码啦。 九十度角嘅时候咧，你就将你嘅眼睛。同埋嘴部咧都收到最碎， 哦、最细、啊、 收到最碎， 好似食咗酸梅干头先佢个样系， 佢咪好啲咯？ 阿婆阿婆含凤爪， 后一句系咩啊？ 四蚊一笼， 啖啖肉啊！咁跟住就系咁样啦。嗱，其实大家就要 keep 住做 皱纹啊， 冇皱纹， 边个有皱纹啊？你讲清楚，桂花田， 系啦，我眼系要有嘅。 喂，人话早只眼大啲，我中意你嗰边。 好啦，你多谢，多谢， 系啦。我应该做最水嘅咁样，系啦。嗱，佢话做呢一个动作嘅话咧，其实咧就可以帮到你手咧做咗啲乜嘢咧，就令到你嘅面部表情啊，一样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筋膜响度噶嘛。呢个咧就可以帮你放松得翻咁啊。 好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呢一个放松筋膜达到平衡嘅目的咧。成功 系啊，成功嘅。其实我哋点样都会话自己成功嘅耶。 好多谢大家， 多谢晒。 闭目入神，片段在摇晃，白被单盖过了绝望。浸染着曙光，过分着迷，我站在何方？愿抱紧你再次滴汗，身心再次安躺。曾望见世界遍布了花园，照耀天上温暖，再未最后也终极布署。预定了轨迹，幻变早有命数，无谓继续凭着记录，寻着痛与你再度接触。Your love forever， 闭上眼看过天空，闭上眼再次追踪，追逐着山区。也值得。 对话，同意创造条件和氛围，继续推动协议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就恐怖活动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问题召开视像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就新疆议题对中国作出无端指责。耿爽说，美英两国代表的讲法毫无新意和根据，极其荒谬。新疆过去深受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侵害，当地采取一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措施，完全符合安理会反恐决议的要求。不过美方选择无视基本事实，抹黑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中方坚决反对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坚决反对在反恐中奉行双重标准，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根本不是宗教或者是人权问题。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台风巴威已经增强为一个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70点，跌180点，总成交金额70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8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7元，跌11元；阿里巴巴269.4，升5元；美团点评258.2，跌7.6；小米集团17.96，跌4.8；信宇光学科技119.3，跌5.7；京东集团299.6，升6毫；瑞星科技49元，跌4元；友邦保险77.8，跌7.5；中芯国际25.6，系跌1毫；港交所376元，跌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8，瑞士法郎8.504，澳元5.56，加元5.86，新西兰元5.062，欧元9.1523。每百日元对港元7.3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8，升412点。港金现价报178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68美元，卖出19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日九龙湾体育馆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呀。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方向啦就挤塞，龙尾喺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着兆辉台挤塞，龙尾就在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啊，准备好晒。 燕琼啊，新嘅学年咧，我准备咗份大礼俾你个女啊，系个口罩嚟噶。 咁啱嘅 Eric 啊，我都准备咗口罩套俾你个仔啊。 哇，真系天生一对好夹咯。 梗系啦，如果有需要除低口罩，一定要摆入口罩套入边先安全噶。 我哋两个仔女啦，又卫生又安全啊，我哋系放心晒啦。 南京节目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的家庭打气。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www.policyaddress.gov.hk。 二台通识60秒。家居路由器的互联网遥控管理功能非常方便，等你无论身处什么地方都可以管理的路由器。不过方便之余，同样都有很高的潜在风险。当你的家居路由器开了互联网遥控管理功能，网上的不法分子亦都可以透过这个功能试图控制你的路由器，继而闯入家居网络盗取你的个人和敏感资料。不想类似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就要进一步加强家居无线网络的安全。譬如设置路由器的时候，记得关闭互联网遥控管理或者其他无必要的功能。关闭了这些功能，就不容许透过互联网去登入和管理路由器，只有透过有线网络连线或者无线内部网络才可以登入和设置到无线路由器的功能，这样就会有多一重保障了。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玛丽。若果要保卫家庭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尽心尽力做所有的事，任何样东西都是要珍惜珍贵的。 想知 Mary 姐和我们分享了什么保卫家庭的心得，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的丰收家庭保卫队。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们好， 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我哋先讲下天气先啦吓。 好啊，3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8%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头先我见到出面个天咧，非常之靓仔啊， 正系嘛， 蓝天白云啊。 你放工之后可以有翻去你屋企嘅天晒晒， 要做嘢啊，要工作啊。 我头先唔开心， 点解？ 我见到我哋嗰个 Facebook 直播啲留言咧，离晒谱啫。 例如咧， 话阿黄耀祖做得好咧，都我都算啦。因为呢个是事实嚟噶嘛，佢话我只眼真系细过黄耀祖，岂有此理真系。 四年啦，我做咗呢个节目就嚟四年， 终于 有每一日都俾人话我眼细，证明我哋听众嘅眼睛先至系雪亮。 太过分，我觉得都系爱系盲目嘅，嗰啲不停喺度话啦，辛苦早早啦，黄诶咩，仲要话你王子哥啊，你明唔明啊？ 咩叫王子哥啊？ 佢话你王子啊！ 哎呀，真系大家咁有 taste 嘅， 即系有田姐， 真系听得风骚， 仲要有王子啊，大佬啊，王子哥话、哎、王子哥今日辛苦你啦，跟住嗰个结论就话，我觉得早早眼系大过豪仔 嘅。系啊，所以其实佢哋有阵时喺个节目讲嘅嘢咧，未必。完全正確的，但你哋留意翻啦，就睇翻我哋禮拜二嘅風騷生活小確幸咧，見到真相 係冇錯， 全部都係真相嘅。 佢仲要有人話早早個姿勢就做得好正確，豪仔曳曳。 系 咩意思咧？真系 咁红仔一咩意思？你自己谂啦。 做同一个动作时，真系一脚想伸过去。 系啊，真系嗰个动作冇办法， 有少少想。 但我都见到有人诶夸奖我，佢话红仔你一路自己做嗰个动作，一路唱歌，你可以自己创一只舞噶咯，已经 系啊。你觉得嗰个系夸奖嘅话，同埋有一个听众咁样讲嘅话，我希望你可以开心直到日落。 都系得一个话你只眼大过我咋？ 够啦，对于我嚟讲，呢个世界冇公平噶，接受咗佢啦。OK， 好啦好啦，我哋下次再斗过，下次叫佢翻田嚟同我哋斗，睇下边个条腰粗啲啦。 司机大佬之前咧，再提大家多一次啊！今日12:30咧，我哋有特别嘅环节噶。 系啊，风 show 家庭保卫队， 冇错。今日我哋有 Mary 姐啊， 冇错冇错。咁所以晏啲咧，12:30之后咧就会听到个访问嘅啦。嗱，咁我哋今日每人都准备咗一啲新闻嘅。 好嚟， 我第一单咧系警方呼吁嚟嘅，即系类似警方呼吁嚟嘅。嗱，偷车咧就听过啦， 有 咁啊，嗰啲咩三秒俾人偷咗个车啊，嗰啲都系极速传说啦咁样。咁咧，但你见到呢个新闻咧，你真系宁愿咧，你宁愿偷咗我车算数啦。 咩啊？ 你偷咗我车，我即系起码知道我架车唔见咗啦。我 啲垃圾上架车， 即系我心情上都容易接受啊！即系分手就分手啦， 容易接受。唔 系，即系接受到人哋偷咗你架车。 唔系，个意思即系好似阿头先阿祖讲嗰单新闻咁样，一系就当我分手， 系 你唔好拖拖拉拉啊， 系咯， 你唔好喺我身上面咧，即系戒咁多刀，系啦。佢话 拆咗我碌，但跟住咧，其他又俾翻我噶嘛。 佢话咧喺呢个西贡白沙湾嗰个码头 ，OK， 咁咧佢有好多标位，我上次去玩咧都系拍喺嗰度。 系咯系咯。 咁咧佢就话咧有个即系街坊咧就拍咗喺嗰度，咁咧佢就拍得耐啲嘅，佢拍过夜，咁我谂佢真系住喺附近嘅。佢拍完之后咧，第二朝咧就去翻个标位嗰度，咁啊住喺个头啲听众咧，你可以留意一下啦，有冇见过呢啲情况？佢架七人车，一嚟到变形金刚咁样。 咩啊？ 车头咧就俾人拆散晒，车头、啊、即系讲紧你路外路喺条街度嗰个车头系啦，拆散晒，直情系见到咩事啊？嗰啲喉管啊，嗰副引擎计啊，所有嘢咧全部打开咗，个车头咧冇晒，拆散晒。 肚皮打开你个心 肝，系啦，睇下你系人系鬼，系啦，我一眼睇穿咁样，跟住个司机已经呆晒啦，佢话咩事？点解我嘅外车会变成咁？再望一望司机位，俾人打烂咗个车窗，入咗去偷咗啲咩咧？哇，真系识拣， 音响 拆晒，零件冇埋，咁仲要好衰唔衰咧？佢话挤咗只表喺个车度咧，又唔见咗。 见到嗰只表好贵噶， 系啊，好似话真系只表 廿几万啊，系嘛？ 但系点解会真系？ 我真系唔知。 我估呢个咧就系有阵时真系会令到一啲嘅匪徒啊，佢哋乘虚而入嗰个位嘅就系、是、真系佢个目标可能系呢一只表咯。 但系我嗱，佢因为佢报道又冇话咧，嗰只表咧佢系挤到好当眼啦、啊，定系佢挤喺俗称个首饰箱里边咧？ 系 咁，如果挤喺首饰盒度，你睇唔到噶嘛？ 系即系可能佢目的咧，其实想拆你嘅车， 冇错啦。 嗰阵时咧就拆到，咦，我好嘢喎、啊！ 系啦，咁我见佢成个作案手法咧，因为其实都冇嘢好讲啦，即系你系遇到呢个所谓嘅，佢系偷车拆嘅一种嚟嘅。 唔系啊，佢真系唔系偷你车啊，偷你零件啊。 啊，唔系，我明啊，即系佢系偷车拆嘅一种，佢就系唔系偷走你架车，因为偷走你架车又麻烦咯，可能又 要车都未必值28万啦。如果只表系28万， 唔系喎，唔系喎，只表嗰架车系贵嘅， 系啊， 因为咧我后来再望一望咧， 贵车咯， 系啦，我望一望咧，我惊我话我好少再听咧，即系会俾人哋咁样即系肢解架车噶嘛。咁佢嗰架咧应该就系属于贵嗰架七人车嚟嘅，系啦，咁啊小弟嗰架咧就属于 cheap 嗰架七人车，我即刻安心咗好多，你明唔明啊？ 你咁样讲完之后， 系啊，同埋你知唔知咧？呢个世界好讽刺系咩咧？我系用手机咧嚟睇嗰单新闻噶嘛。咁你知手机咧，咁佢而家不停卖广告噶嘛？你会同一个版面咧，佢都会有个广告摄喺中间噶嘛？真系咁啱得咁巧，佢摄嗰个 广告啊？ 唔系啊，佢摄嗰个广告咧就系嗰架七人车。 哎呀， 佢嗰个嗱，佢俾人偷个七人车咧系空田嗰个牌子嚟嘅。 系 咁咧，仲要系阿田，我谂你都知系边架啦，即系贵嗰啲咧。 A 字头 ，A 字头嗰架，我唔知佢 A 字头 几多钱啊？你见到汽车广告佢有 七十几万咯。 系啊， 七十几万啫嘛，冇嘢噶。 哇，咁佢 仲要咁啱，你知唔知新闻冚落嚟咧？下边就讲紧嗰架七人车俾人肢解， 系帮你补充资料。 佢紧贴住喺呢个版面嘅上一段咧，就直情黐住咗一个广告，就系话：诶，我哋咧呢个田咧又有两架车咧做车展啊，七十几万。哇，我望住我真系唔该晒，真系。 跟住下低咧，嗱，你就小心。 系啦，架车就 俾人 我想话咧，佢咧俾人哋攞走咗一啲原厂嘅零件啦，有冇话嗰度又损失咗几多？ 佢而家咧，哦，嗰度就冇特别讲个价钱啦，因为我睇嘅时候咧就同你一样，佢都系写住话咧，俾人哋拆咗架车。然后就冇咗只廿几万嘅表咁样咯，咁然后仲有啲林林沈沈嘅一啲即系普通音响咯，音响就万几蚊嘅，佢都有标到个价嘅咁样。 哇，好痛啊，入狱、啊！ 所以我而家终于都明咧，我对上。 上有一次那架車的音響呢、他跟我講呢就話喂呢隻呢係叫做呢可拆式嘅音響嚟 嘅。係 係係。我話點樣可拆式嘅冇啦你撳一撳個掣呢就成個好似有個盒咁。 嗰啲咁嘅門嗰啲咁樣， 係啦，你就 撳落去又彈咗成嚿嘢就出嚟。 係啦，你就可以成嚿拎走咁樣。跟住我話：我嚟做咩？佢話：我驚俾人偷啊嘛！你咪自己帶走成架音響機咁啊，拎嚟走嚟走去咯咁樣。 真係要啊 ！Jojo， 你知唔知有啲即係我之前咧，我有個屋企人咧就話：哎，我有套音響唔要啦。咁我話：咁幾錢？唔好兩萬幾喎。我兩萬幾，跟住你放心啦，你可以掹得走嘅，就係嗰啲咁樣啦。即係你安咗落去，但係咧跟住咧，你每一日你每一次下低停咧，即 係方便 嘅。翻屋企嘅時候就攞埋嗰嚿嘢。 如果真的很害怕的话呢平时说哇你可以拿得走的但是现在一个最大的恶耗就是人人都拿得走。 是因为如果你拿 要打劫的话那个是另外其中一个目标。 是但是如果你那些为什么可以拿得走呢他就防你每一次拍好车、你就拎走他。即是那个贼如果望住啊衰仔你已经拆走了个音响他偷不到。他是这样防的但是为什么我说对一般车主来说呢哪有那么神心啊我不通 我拍架车在吃个饭半个钟头我又拆个音响出 来。 是你不会 的。所以呢我唯一会做的是什么呢得两个建议的、第一咁你如果真係買咗啲好貴嘅車呢你咪唯有泊返喺啲安全少少嘅地方。 但可能佢真係可能泊咗喺度好耐。 係呀但係佢都冇計呀。 因為佢係當地人因為佢係一個居民。 佢喺嗰度你都冇有蓋停車場。 同埋我想問呢佢咁即係可能咪拍得出得滯呢咁你當你架車有啲咩事嘅個 alarm 你咁貴嘅車冇留 alarm 唔響㗎嘛。 嗱佢又神奇喎因為呢佢而家事後呢就見到呢就係佢應該係用咗嗰個紙皮呢遮住咗佢個 喇叭。 唔係閉路電視嗰個鏡頭因為佢裝防盜嘛。但至於喇叭呢我懷疑就真係你響你都唔會知係你啦。你認唔認到你個響聲啊？ 唔係，同埋通常拍喺呢啲咧郊區嘅地方，又喺沙灘邊咧，好可能有啲人咧就真係打定咗主意就係知道啊，你架車應該會拍一日㗎啦。係 啊， 你去沙灘玩啊嘛，係咪？咁 佢應該直情住喺嗰度㗎啦，應該 住喺嗰度。 佢似係住喺當地嘅居民嚟 㗎。喺當地嘅居民，咁嗰個差距真係好大膽喎。即係如果係拍咗架車，即係個人喺嗰度㗎啦，可能佢間屋咧係望到個車位㗎喎，佢都夠膽咁樣。 冇啦，半夜都瞓覺啦。 唉，真系太危险 啊！系啊，所以我话两个方法咧，一就你唔好揸架咁贵啦。如果揸咁贵咧，尽量拍有盖自己室内啦。第二咧，我会好小家地咧，我每次离开架车咧，我都会将嗰啲即系遮阳挡咧嗰块大胶片啊，我就会咧尽量遮住咧自己架车里面咧。譬如我可能我摆低咗个袋，虽然我银包拎走咗嘅，但我费事引人啊嘛。我 即系你银包都冇钱噶啦，你日日都唔惊摆钱 嘛， 银包 佢唔知噶嘛， 佢引人犯罪， 佢见到个背囊喺度嘛，可能觉得咁有型喎， 系。 系啦，咁我咧就会攞啲嘢咧就尽量遮住佢咯，即系费事。 使乜惊你个车咁多垃圾？ 系啊，冇错冇错， 你 系冇错啦。所以呢个就系我嘅一个小建议，系啊，呢个防盗新闻。 有另一份报纸就话啦，拆走零件咧略大概60,000元啊，佢话60,000元设备等等我。 哇，即系嗰样嘢全部加埋， 即系啦， 系啊。但系我净系 镜头啊、零件啊咁样。 系啊，但我就想问咧，即系唔知有冇啲车主咧，你有经验咧？架车咁样咧，其实咁当系 total loss 咗啊，定系会攞个车房整啊？因为佢都唔知点整好。嗱，车头啲零件咪拆鬼晒，玻璃窗、侧窗打烂咗，然后入埋车头咧拆佢个音响啦。我唔知仲拆咗啲咩，即系车内嘅零件咧。我就翻头先原本个问题，你偷咗我架车，我都话买过架新啦，或者我点样报啊？你而家烂到咁咧，我整啊、买啊、劏啊，定系点咧？ 即系你攞咗我神同攞咗我个肺啊！而家 话 俾你知， 系啊， 但系顺啊咁。 系啊，咁应该点做咧？即系嗱，我唔知啊，有冇啲？ 你一定系拖车走噶啦。 系啊，有冇啲经验嘅朋友可以话俾我哋听？喂，架车搞成咁， 我第一次想我哋冇任何听众嘅意见， 可能 我希望冇人中 过。佢做保险嘅咧，可能系。Shadow in the courtyard stays until the day is done. The dancing don't end, the rain don't fall, and I can't pretend that I don't want you all, 'cause I want you all. You all. Oh, babe, I really need you. Our feelings getting deeper. My mind is in a free fall. There's nothing. 交俾你啦，欧西流行曲王子，听一听歌啦。 好啊，我呢度咧有买 Oasis 啊 ，Sam Smith 嘅新歌啊，呢首歌曲咧仲系 featuring 咧有 Burna Boy 啊。 好啦，我哋交翻俾我哋直播室里边有黄耀祖同埋电话旁边有桂花田啊。 好啊，嗱，我见到咧有另外一单新闻咧，就系同呢一排疫情底下嘅司机大佬消息嚟嘅。 OK OK， 今次咧就关系到咧就系的士司机大佬， 系， 但我估咧呢个都系比较少见嘅情况啊。多咗好多步兵未会送外卖嘅， 冇错冇错， 系咪？可能咧而家咧外卖嘅单咧真系多啊， 系 多到咧啲步兵系都赚到两餐嘅。 O K， 咁啊可能咧就见 到好多坐的士啊， 系 即系步兵唔做步兵啦，佢就变咗系呢一个即系运输车。 但你谂下佢点样可以围得到本，所以就可以用的士去帮佢代步啊？呢、這个步兵 本诶，一系就黎曼的。 又唔係黎曼的喎，佢、哦都同黎曼有關係嘅。黎曼咧就係、是、你平時黎曼的，我哋就話咧即係分好多個落客點咁樣，等佢分到咗的士嘛。佢就唔係，因為佢攞咗好多張單啊，佢、 哦、 一次過咧就攞住好多個外賣， 可能沿住某一條路線添。 係啦，路線圖就由 A 去 B 再去 C，、哦、但係咧相對嚟講都唔遠同埋順 路 嘅。係 係係。 咁但係對於的士大佬嚟講就慘啦， 暫暫停， 因為其實暫暫停之餘，同埋佢就算啦，你唔暫暫停都好啦，由頭到尾可能都係24蚊表。係 啊係啊。 你中間咧就仲落咗幾個落客點，每一個落客點咧，佢就叫你等一等，等一等，我好快翻上嚟咁樣嘅話咧，司機大佬就喊咁口就係話：，哇！咁我坐喺度，你有老婆仔女要養，我都有噶。我架車就真係擺咗喺度。嗰、那個路線圖咧，即係如果住喺荃灣區嘅居民， 哦、 可以話俾我哋知屬於遠定近啦。呢、這個司機大佬咧，佢就係話咧：，喂，嗰一日咧就試過有一位嘅男乘客攞住十幾個飯盒，就係呢個荃灣嘅眾安街上車，要求去到路德圍。 哦， 远唔远噶？ 远啊，好近嘅 啫，真系我都 好近啊，好近啊， 系啦。但系呢个乘客咧就唔止，当佢去到路德围嘅时候咧就话打一等，打一等，打一等，讲咗三次打一等之后就系咩咧？我摆低啲货，好快上翻你架车，就系咁样。佢就離開咗呢架的士五分鐘嘅時間，因為佢都要再送到上樓嘛。去到路德圍之後咧，佢就再上翻車啦，搞掂咗，放低咗部分嘅外賣之後咧，就話啦：我想去萬景峰啊！而家 OK OK， 遠唔遠嘅又？ 附近啦， 都係附近嘅咁樣。佢因為咧就要去到 路德圍再去萬景峰。 係啦，佢就咧要再去送另外一批飯啊咁樣。而呢件事件咧，的士司機咧擺咗上網之後咧，大家就會有好多討論啦。例如司機大佬們咧就會話：喂！嗰架車咧，我咁樣喺度等五分鐘，係啊，係會跳標啊。但 係 跳標嗰個情況咧，就係每分鐘就跳大約一蚊咁樣。咁佢就話咧，哇！我點計嘅話，我都係蝕俾你嘅喎。好似而家阿步兵哥哥，你就有錢賺啦，但係我就真係企咗喺度啦。 我頭先咧用 Google search 咗一次嘅啦，荃灣眾安街同路德圍咧六分鐘車程。 哦，六分鐘車程。 係啦，咁然後你喺路德圍再萬景峰咧三分鐘車程。 哦，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嚴格嚟講咧，總共就係全程十分鐘咯。係，即係你就算 加埋等嘅都要啲時間嘅，但係問題 係 成正比啊嘛，嗬。 係啦，咪你咪即係頭搭尾嘅，你當佢可能又等又剩咧，咪可能十五分鐘咯。 係 啦。系啊，但系佢唔系行住十五分钟咯， 系啦， 系啊， 所以咧就有两边嘅声音就出现咗啦。跟住咧，譬如有司机大佬就话系停车嗱，我听众已经即刻讲啊，中安街如果行去路德围嘅话咧，行到到啊， 但系远啊，我计过啊，因为头先 Google 都有 search 到咧，譬如你 行路要几多， 行你要七分钟咯 ，OK， 系啊，同埋抽咗咁多嘢， 唔得嘅，因为我成日喺荃湾嗰头出门咧，我都发觉呢段路咧好尴尬嘅，你行又觉得唔近唔远，嗱拎住嘢唔想喐噶。 司机大佬第一个嘅谂法咧就系其实第一样嘢，如果你一早讲咗有几个落客点嘅话，有少少唔同。 系， 但你中间就话我去边度先，跟住就话等一等。 系， 但佢又冇摆低钱。 哦， 咁啊，司机大佬其实都 take 紧一个 货喺度啊嘛， 系咪先？ 啲货喺度啊嘛。 我唔知个 佢话我摆低啲货喺度啊嘛，头先你话噶嘛。 系啦，但唔系佢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摆低啲货啊。 哦，系，佢唔系摆车度。 司机大佬佢就会觉得，喂，咁其实你究竟会唔会翻转头嘅先？佢咧第一个嘅担心喺呢一度啦。第二样嘢咧就会话，哇，如果嘅话，司机梗系想路路畅通噶啦，你呢度停下，嗰度又停下，跟住你又行开咗五分钟又翻嚟嘅话咧，哇，对我唔系好熟，好似方便咗。你就啊，司机大佬就受苦啦咁样。 除非有个折中办法咧，当少少包车咁样。 嗯、 即系虽然咁样系唔得嘅，因为其实你要跟标俾噶嘛。你当俾 tips 咯。譬如可能你话司机荃湾路德围去众安街，咁如果跳完标之后咧，我俾10蚊 tips。即系你讲定咧，可能个司机条气锯啲咯。 我都唔知道其实其他嘅司机大佬喺呢个疫情底下咧，会唔会耐唔市都接到呢类型嘅步兵团都 call 架的士啊，以的士代步啦吓。 系啊，我就话咯，如果你将佢搞大嚟做嘅话咧，当系步兵包的士。 的士， 哇吓， 咁咪即系诶，你个口头禅啊？ 咩啊 ？Win-win situation 咯、啊， 听新闻先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9宗嘅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4691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一系列社交距离措施午夜届满，政府今日稍后会公布新一轮嘅措施，会留意个案下降嘅趋势系唔系可以持续，部分群组嘅检测等。林郑月娥话，输入个案无法完全避免，社会上间中有一啲嘅群组出现，亦都唔能够完全避免，最重要系措施做得有效。他又说，有医护界人士说，为什么不为特定群组进行检测，而是去做社区检测？林郑月娥说，两者没有关系。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百分百属于自愿性质，如果市民不愿意参与，没人会逼他们，亦都不会有任何的条件。林郑月娥又提到，为什么市民不愿意参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不应该由他回答，而是应该由不断抹黑找借口阻止市民参与的所谓医生、专家和一般人来回答。他认为这些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政治计算，再找一件事来抹黑中央，破坏香港和中央的关系。林郑月娥话，佢鼓励市民为咗自己嘅安全，保障家人，同埋为咗社区，让政府更加了解病毒传播风险，揾出隐性病人，让社会得以尽早恢复运作，能够考虑参与计划。首名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嘅男子申请保释被拒。23岁被告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同一项恐怖活动罪，他涉嫌今年7月1日在湾仔揸电单车撞伤警员，当时电单车上插着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他被捕之后一直被扣留。被告早前先后申请保释同人身保护令，都同样被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6点，跌135点，总成交金额716.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8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9.5，跌8.5；阿里巴巴269.4，升5元；美团点评258.6，跌7.2；小米集团17.96，跌4.8；京东集团300.2，升1.2；信宇光学科技119.5，跌5.5；瑞星科技49.15，跌3.85；友邦保险78元，跌5.5；港交所376.8，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3，人民币6.911，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3点，升407点。港金现价报178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49美元，卖出193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自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认真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里，仍然是你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系韩玛丽。若果要保卫家庭咧，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尽心尽力做所有嘅嘢，任何样嘢都系要珍惜珍贵嘅。 想知 Mary 姐同我哋分享咗乜嘢保卫家庭嘅心得？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呢一集我哋丰收家庭保卫队咧，阿祖啊，我哋就请嚟呢一位咧，佢可以话系真系大风大浪经历过， 冇错。 然后佢就风雨之后咧就见彩虹。 我会想问一下，点解呢一位我哋嘅嘉宾，佢永远都可以咁 fit 咁靓嘅？我哋一齐介绍佢出场啦，好唔好啊？ 系啊 ，Mary 姐， 韩玛丽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韩玛丽。 韩玛丽 Mary 姐经常在电视剧当中饰演女强人的角色，不过成功女士的背后都会有一位男士默默支持的。在上年八月底， Mary 姐曾经患上脑膜炎，在医院昏迷足足一个星期。完全康复之后，先发觉自己忽略了人生当中重要的事情，就是丈夫杜燕哥对她的爱。Mary 姐忆述以前经常以工作和朋友行先，甚至连丈夫病了自己都仍然挂着上班。一场大病之后，丈夫在身边无微不至的照顾，共同走过低谷，令到 Mary 姐觉得她要珍惜丈夫对她的付出，更加认清楚原来还可以把握时间和丈夫重新维系感情。走过大半生，重新审视自己眼前的美满生活，对 Mary 姐来说真是绝对得来不易。到底丈夫在她人生占了一个什么位置呢？她又用了什么好的方法好好保卫两个人之间的幸福呢？ 因为看到不同的报道，知道 Mary 姐去年八月的时候突然之间患了一场大病，而那个病是令到你真的留在医院都一段的时间，即是看回报道，甚至乎即好像有生命的危险，会不会有几长的手尾，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解究竟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啊 ，Mary 姐？ 那时候啱系去年八月啦，咁我就有个脑膜炎， 系 咁其实嗰日脑膜炎咧，其实我只不过系即系开始发烧，即系微烧，唔系烧得好紧要嘅。咁啱第二日咧，我同我先生咧就要去内蒙古做嘢， 系 咁啊，好彩嗰次同埋我先生一齐去嘅。去到内蒙古，我已经觉得有啲攰，周身攰，有少少兴。咁你同即系对方讲我啊，我今日可唔可以即系唔好做咁多样嘢 ，say 个 hello， 同大家见下面咁啊得啦。佢好啦，如果你唔舒服，咁唔紧要啦。咁就系咁样嘅啫。咁其实都唔系话好辛苦嘅，都。做完咗，其實已經安排咗我當晚翻嚟香港。 嗯， 到第二日，我先生話：呢啲仲未退燒，不如睇醫生啦。咁我仲話：誒、哎，食下感冒藥咪得咯，發燒唔使嘅。咁啊，佢話唔好啦，睇醫生好啲。咁去咗我家庭醫生度，一去到咧，醫生就話唔得啦，你要入院啦。咁， 哦， 我嚇感冒病發燒唔使入院啦，即係我仲可以答對答如流，我冇事嘅。佢話唔得，你要入院咁。佢一講完咗之後咧， 我已經開始冇記冇曬記憶啦，即刻冇曬記憶。我點樣入醫院？點樣樣辦入院手續？點樣上去換衫瞓喺床度？跟住嗰個禮拜，我完全係乜嘢記憶都冇曬。 哇！斷片咗一個星期， 完全失去記憶。 我直情係冇，我個人係醒嘅。我先生話俾我聽，我隻眼咧係冇 focus 嘅、 哦， 我係人問非所答嘅。人哋嚟探我，我亂咁講嘢，但係我係唔記得嘅喎。我到而家都諗翻唔到嗰個禮拜我曾經發生過咩事。姑娘話有兩次咧，我係偷走嘅醫院度。 嚇、 啊， 係 啊，自己攞住個袋就撳 lift 喎。姑娘話：哎呀，你去邊啊？我話我要翻去拍戲啊！今晚有兩場打戲啊！我接個通告，我一定要打，我要翻工嘅咁。我仲咁樣同姑娘講嘢，呢個係事後姑娘話翻俾我聽 嘅。但你自己唔知嘅，你自己 唔 知 嘅。佢話係啊，其實已經有兩次咧，好似捉翻我轉頭啫。如果唔係咧，俾我出咗醫院，唔知走咗去邊都唔知啦。 哎呀，真係從來唔知道原來腦膜炎係會咁樣嘅喎，真係。 嗱 ，Mary 姐，你肯定你冇飲醉酒啊嘛，你唔係喺醫院裏邊偷偷地飲酒啊嘛。 你指領行空係咪？ 係咪啊嚇？ 就係啊，我醫生話我係好即係好少人咁大年紀先至有腦膜炎，同埋其實好危險嘅。佢話我可以唔醒翻， okay. 醒翻都可以，或者係植物人，或者係 whatever， 即係唔知道嗰個後果會係點樣樣。 嗯、 但係我又好感恩喎。第二個禮拜之後咧，開始慢慢咧，我就開始有翻少少意識啦。有人嚟探我，我而家開始記得邊個嚟探過我，我有講過啲乜嘢，我開始有記憶。但係我諗翻起第一個禮拜啲嘢，我係完全冇嘅。空白嘅而家都系， 所以真系名副其实咧，好似喺鬼门关咧走咗转，咁啊真系而家咧翻翻嚟人间，嗱隔咗都而家都一年啦，系啦，喂，同我哋更新下你近况咧，我谂大家即系好多戏迷啊，或者你啲 fans 咧最关心就系、是，咁而家你成个身体状况如何啊？ 其实完咗之后，其实出咗院之后冇几耐，其实开始我有啲后遗症翻咗嚟嘅，我人会手震脚震啊。会诶瞓唔着啊，食唔到嘢啊，同埋后屘我又做抑郁症添， 系 咁好彩我对系啊，咁我又对症下药啦，揾到好好嘅医生啦，咁啊治疗我啦，咁啊食咗药之后，咁慢慢就嗰、那个症状就控制到，咁啊人都健康嘅，食得嘢啊，即系同平时冇分别嘅。啲、 嗯、 人话哎呀你咁快好得翻嘅，咁正常嘅，咁其实系。是好感恩嘅呢件事系、 嗯， 不過問題係嗰個腦咧，即係曾經所謂燒壞腦啦嚇。咁啊，而家個記憶力係差咗好多嘅，同埋我個表達能力係慢咗好多嘅。我個腦同我個口咧拎噏唔到嘅，有時諗到嘅嘢嘅口未必講得到出嚟。 哦，即係咪可能如果你同人打牌，你會計少兩番噶？ 我又唔識打牌。 哎呀，正想約你打牌 啊！但係咪真係？ 朋友叫我你快啲學下打麻雀啦，喐下個腦啦。但我覺得我個腦係真係慢啦，同埋啲記性而家係差。因為最近咧，我入廠啊，即係其實我都即係 TVB 好啦，俾我休息好長嘅時間啦。咁最近又入廠，我做法官坐喺度，即係法官唔係好多嘢講噶啦，已經係咪？講真都可能係兩行、三行對白，頂籠四行到咁就唔使講嘢嘅。但係我發覺我自己講嘢咧係開始有少少甩甩咳咳咁樣樣，即係以前講對白我好精靈噶嘛， 係啊， 唔緊要噶嘛，一輪嘴對白嗌交氣，我可以唔停口咁就嗌拍噶嘛。但係而家係真係慢咗咯，個腦係我發覺係遲鈍咗好多，所以人嘅健康而家真係好緊要，我發覺。我老公咧成日都俾我好多鼓勵嘅，佢話你唔使驚，唔使俾驚壓力，唔得咪慢慢再嚟過咯，你得噶嘛，你得噶嘛，你唔好俾自己壓力得噶啦咁。咁即係佢都好多鼓勵俾我嘅。係， 你老公喺你呢個患病嘅時間啊，或者喺治療嘅期間啦、啊，其實都出咗好多力喎、 啊。 佢對你嘅、啊、哇，係咪真係冧枝冧枝咁樣搞到你？ 係啊。如果我唔係今次嘅大病，我都唔知原來我老公可以咁錫我，同埋佢可以咁細心。因為以前從來都冇，因為我哋兩個人咧，因為我哋冇小朋友咧，咁、 嗯、 我成日話：哎呀，我哋兩個咁大個人啦，咁啊即係自己搞掂自己得㗎啦，即係唔需要好似實有唔使當對方似小朋友咁樣去照顧噶嘛，因為我個人係一個好獨立嘅人嚟嘅、 嗯， 我咩都係自己搞掂，我又唔需要話俾人聽，我自己搞掂咗，人哋都唔知道我已經做好咗件嘢咁樣。可能呢個係我一個唔係幾好嘅性格，太獨立啊，女人即係咁樣就其實唔係幾好， 有陣時要少了啲人啲啊，係咪啊？ 應該温柔啲，應該依賴啲，咩都俾老公搞掂，話老公話事。因為我其實我唔想煩到佢，有咩嘢我覺得我已經決定咗做咗之後搞掂咗屋企。样样嘢搞得妥妥当当，咁就 OK 啦，咁样样。 但你要俾啲机会个老公发挥嘅。 因为就之前冇啦，而家冇办法，真系病咗，所以咧就真系要老公照顾嘅时候，呢、這个阶段佢做咗啲乜嘢令到对你最冧嘅咧？ 佢啊，佢會嗱嗰時佢又好忙啊，佢都要拍緊戲喎喺醫院，咁佢就會點無論點樣都好，佢都會去自己親自街市買餸，買啲好嘅材料煲湯俾我飲。我又食唔到嘢，佢又捱，將啲肉啊熟碎啊冚埋捱到爛曬，爛曬煲到好綿嘅粥，慢慢逐羹餵我食啊。咁我食兩啖，我又唔食，即係咁佢見到我唔食，咁佢又好擔心啊我啊。咁佢又最好仲話俾朋友聽我，佢話、哎、我要翻以前同我成日想嚼嚼個 Mary， 佢更加唔識同我講嘢，我好心痛啊，我唔想咁啊。佢我啲朋友俾我聽，佢喺電話裏邊同佢哋講喊啊，我老公嚇、啊，我老公從來唔會係為我流一滴眼淚，即係其實已經知道原來其實咧有多樣嘢咧，平時咧即係我嘅要求同佢所做嘅嘢唔一樣， 嗯， 即係佢係啲擺喺內心裏邊嘅人。即係唔會做出嚟，但係而家當我係咁樣的時候咧，佢真係樣樣嘢都好細心，樣樣嘢都好照顧周到咯。即 係 仲會佢唔會假手於人啦，佢哋要親力親為，自己親手做俾我咯。 我睇過Mary姐之前啲訪問咧，你就話呢個病咧對你嚟講係因禍得福嘅，因為你得到翻即係成個老公啊，你好似覺得話個老公原來對自己咁好啦，對佢嘅認識咧就重新好似了解多啲。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咧？咁究竟喺呢場病之前咧，你眼中阿燕哥咧，其實喺你眼中，其實係一個咩人嚟嘅？你哋嘅相處係點樣嘅？ 佢啲外省人咧，我覺得佢有啲大男人主義好緊要嘅，即係佢你要佢做乜，佢就唔做俾你睇。你特登係想佢做一樣嘢，佢就唔會做。但你唔想佢做，唔使佢做嗰陣咧，佢慢慢佢會揼啲出嚟。同埋咧，其實咧以前我做好多虧欠嘅，因為咧。好多，因為我以前咧，我即工作忙啦，我又有拍戲啦，又有出邊嘅工作啦，咁樣有幾次原來佢病咗咧，我都忽略咗佢，即係佢病到咧死下，我都冇照顧好佢，即係我只不過擺啲藥喺佢台面啊，喺床頭啊，嗱你夠鐘食藥啦，食完藥你瞓覺啦，咁我就翻工噶啦，咁即係佢覺得我對佢好，即係佢覺得我工作緊要過佢啊，咁所以變咗好多時，試過兩三次係咁之後咧，佢以後佢咩都唔同我講，佢有病佢又唔話俾我聽，佢有啲咩嘢辛苦嘅嘢啊難過嘅嘢，佢都唔同我講，因為佢覺得我冇心機聽，亦都冇時間去了解佢。咁呢個係自從我咁嗰次病咗之後，佢話俾我聽，即係我哋以前曾經嘅經歷嘅嘢之後，我先 aware 到啊，原來我以前係咁樣嘅咩？因為我以為屋企乾乾淨淨，屋企乜嘢都冇缺乏，有得你食，有得著，大家生活。 仲想點啊？咁樣係嘛？ 我就以為做咗好，我以為已經我好 OK 啦，因為我出邊嘅嘢好忙，因為我覺得你唔係細路哥，你唔需要人照顧。原來唔係啊，原來係要人照顧嘅。試過幾次病，我都冇理到佢咧，佢就以後咩嘢佢都唔講俾我聽啦。好多樣嘢佢係佢自己去 收埋，因為會覺得你都唔聽。哇！咁今次咧，即係你病完咗之後，你亦都更加多咗唔同嘅溝通啦。我知道原來曾經係咁，你咧，咁你又做咗啲乜嘢改變啊 ，Mary？ 即係會唔會覺得工作啊各樣嘢未必再係第一位啦？ 多啲企喺佢嗰個位置去諗咯，因為我以前成日企喺我嘅位置去諗，去睇嘢啊嘛。 係。 咁同埋我可能將我嘅自我中心放得太大，咩都係我行，用個我字行先。咁我而家就會覺得多啲去體諒佢，同埋即係。擺佢重啲咯，同埋做多啲嘢俾佢睇咯。哎呀，多謝你啊，老公，我以前我唔會 有。你好似覺得你喺佢面前做戲咁樣喎。 但唔係，因為其實以前都有呢個感覺嘅，但以前就會有一種奉旨嘅感覺。誒唔使講啦，佢都知道我錫佢噶啦。但而家就知道啦，唔係啊，原來有陣時心裏面諗嘅嘢係要表達出嚟噶，係咪？ 哎呀，小祖，你真係好明白我。 我都努力嘗試嚟學習做呢一樣嘢。 你都係啲咁嘅人嚟嘅。 係啊，因為我又覺得即係自己都試過做過，我講。我做仔嗰個身份啦，有陣時咧，你尤其是覺得阿爸阿媽奉旨愛你咁樣嘅，有啲嘢你即係覺得老奉咗啊咁樣，但係而家你就更加會知道，哦原來。打多個電話嘅問候啊，可能你會擁抱佢，到而家我同我媽媽出街，我都會翹住佢手嘅、可能一個好小嘅動作，但對佢嚟講好有意義啊。 其實 body language 真係好緊要嘅，因此咧，即係我哋即係結婚幾廿年啊，仲邊有攬攬錫錫嗰啲咁樣嘅嘢啫，係咪？咁但係而家有陣時，我覺得佢有少少嘢好開心，我會攬，哎呀，多謝你老公，哎呀，好好，你好好，哎呀，好好啊，咁即係我 會攬下佢咯。咁佢就好冧到冧住字咁樣。我覺得原來呢一招使得嘅。 唔係，我 feel 到咧，你哋可能之前個相處咧，你就比較似傳統嘅男人啊，即係 Mary 姐咧就好硬朗咧。 Mary 姐都話 佢又唔嗲喎，可能又會嫌嗰啲咧，哎呀兩公婆唔識搞咁多嘢啦咁樣。係啦，反而你老公咧，可能之前其實內心好温柔嘅，好想咧， 即係佢表達啊， 同你煙韌啊，但係俾你即係咁，佢男人都要有尊嚴噶嘛，俾你拒絕咗兩次，佢都唔敢出聲噶啦，係咪先？ 所以我覺得咧，真係會互相影響啊，嗬！ 而家係好似開始又再談戀愛咁樣 咯。譬如咧，你哋而家會點樣相處嘅？ 尤其是而家呢一排咧，又唔使翻工啦，咁我咪成日上網啦，學煮嘢食啦。以前即係我煮親啲咩嘢，佢都覺得麻麻地好食嘅，咁我就冇乜心機煮。但係咧，我煮完之後咧，就算我知道唔係咁好噶啦，咁佢都覺得咦好有進步啊！即係佢俾我好多鼓勵咯。以前即係大家食飯咪食咯，好唔好食啊？好啊，食蛋啦，OK 啦咁。咁但係佢而家俾咗好多反應喎，佢有反應，我又俾多啲心機煮啦，又整多啲佢中意食嘅嘢啊。佢又知道我上網整啊，我又自己去街市買餸，佢都話你唔好去買餸啦，你唔使買咁多樣嘢可以叫翻嚟噶嘛。但我又想自己去做翻一啲，即係我以前忽略佢嘅嘢，做翻多啲嘢俾佢睇下。 生活嘅情趣啊，嗬！ 以前冇啊，因為我擘大眼我就翻工，翻到嚟就瞓覺，我哋好少見到，好少對住。尤其是以前佢係配音嘅時候咧，我根本好多時見唔到噶。我真係見唔到，大家時間唔啱噶嘛。咁其實好似兩個好個體嘅生活咁，咁但係唔係。而家即系两个人一起再相处，由头再去了解啊，咁样咯。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 ，Mary 姐，你头先话咧，因为你之前大病之后咧，得到抑郁症，其实你自己发现自己有病啊，抑或系你先生喺你平时嘅生活细节里面度开始有更加多嘅担心你，你嘅情绪系咪有问题咧？咁噶？ 唔系嘅，佢都唔，佢好惊噶，即系呢日我食唔到嘢，食一啖都吞唔到。佢话你冇理由吞唔到啊，吞唔到夹硬吞，原来真系吞唔到就吞唔到。即係你當你病過咧，你先知道病人嗰種嘅無奈，嗰種辛苦法。其實嗰陣時候咧，我又即係成個人即係好 down 啦，跌咗落谷底裏邊啦，即係不似人形噶啦。好彩咧，我教會裏邊咧，我有個姊妹好好嘅，咁佢話：咦，你好似有啲抑鬱喎，你唔單止係你即係嗰個病嘅 recovery 慢喎，咁佢介紹咗我睇一個psychologist 咯，咁佢同我做個評估之後，佢覺得我係有初步抑鬱，因為點解咧？因為我曾經試過 panic attack 嘅，以前 okay, 即係幾年， 係 嗰啲焦恐症，咁佢驚我翻發，咁所以咧，咁佢就慢慢同我傾偈啦，開藥俾我食啦，咁所以我老公初期時佢見到我咁，佢好驚，佢真係好驚，佢不知所措，我直情咧係啊會匿埋喊啊，一食嘢我就會喊啊。我又擘大眼，唔夠15分鐘我就冇辦法，我就一定瞓翻低啊！即係同我完全嗰個人 totally 完全唔一樣啊！所以佢都好驚，佢都好無助，佢又唔知道點樣好。咁好彩，我就後屘揾到個啱即係適當嘅醫生，適當嘅治療咯。所以我都好快脆，我食咗幾個月藥之後，我開始已經可以退咗，即係減藥減到而家唔使食藥咁可以。 同埋你聽得出咧，除咗你真係有一個叫做醫藥上面嘅一個幫手之外咧，其實你嗰個心靈伴侶都好緊要啊。你老公如果唔係咧，嗱你話你腦膜炎又係啦，或者你焦慮症都係咧，佢喺隔離，其實佢係扮演一個非常重要咧同埋適當嘅角色。佢又唔會太過煩你，佢又唔會話咧嫌棄你，佢又會喺隔離咧啱啱好俾到你需要嘅支援你咧。帮你行翻出嚟呢个困局啊，真系。 系啊，身边嗰人真系好紧要，即系仲要佢识唔识 handle 点去 handle。因为如果譬如我食唔落嘢，等佢猛咁叫我食，冇用，我食唔到，反而系一种压力嚟噶嘛。 系啊，冇错。 等一阵食唔到唔紧要，嗱，而家唔食咗，一阵再食过啊。两分钟之后佢又喂我一啖啊，唞下之后又喂你一啖啊，咁样，即系佢唔会俾我有压力咯，同埋身边佢喺你身边陪住你系好紧要，有一个人系。正话我知你嘅，我知你感受嘅，明白嘅，唔紧要，慢慢嚟，慢慢嚟，慢慢嚟，咁样样，因为最紧要人明白你嘛。一个病嘅人，如果有人冇人明白你，你觉得乱咁噏啫，系你心理作用嘅啫，呢个系好大嘅打击。 咁你过来人嘅经验咧，你可以点样教我哋啲听众咧？嗰、那个平衡点拿捏咧？工作同埋伴侣之间究竟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啊？ 其實我覺得，尤其是一個女人，可能或者我啲係一啲好保守、好古老 傳統啲嘅 傳統啲嘅，永遠其實坦白講，即係其實一定係家庭緊要，身邊嗰人係對你係最緊要，因為我哋冇仔女啦，咁我哋老咗，其實我嗰個如果以後咧得翻我哋兩個，任何一個走先咧，嗰個都好慘，所以我哋為咗我哋將來大家。 令到嗰個身邊嗰個人大家可以生活耐啲，大家齊喺一齊生活咧，我哋要彼此相愛，大家彼此要一定要好多樣嘢，大家要去 compromise 啦，有好多嘢唔開心，一定要大家開心變成講啦，同埋最緊要大家係即係唔好有啲咩擺咗心裏邊咧，作出聲，有咩嘢大家可以大家去共同一齊去解決問題，問題一定可以解決。我覺得解決的問題一定會比你困難多的，同埋可能我同我先生大家都有信仰咧，我哋有咩事，我哋大家就一齊會祈禱，同埋我知道凡事即係乜嘢事，我一定係神俾我一個很好嘅功課嚟嘅。譬如那次嘅病啊，咁都係俾我學習到，原來我再調整翻我之前嘅生活啦，調整翻我啲嘅性格啦，原來我以前嘅性格問題喺呢一度導致我哋大家嘅婚姻都有啲問題喺裏邊嘅時候，因為今次嘅病俾我重新重整過，咁所以就可以重新再出發過咯。所以我有同一個信仰係好事嚟嘅。 嗯，我今次同你傾偈咧，我自己最大嘅體會咧就是四個字。我喺 Mary 姐你同我哋嘅見證同埋個分享裏面，真係感受到咩叫因禍得福啊！嗬， 係啊，真係嘅，真係。 係啊， 逢係發生咩事，我覺得都係一個學習嘅功課。你唔好抗拒佢，你唔好驚佢，你唔好驚個病，你同個病共存咯。 收到曬，今日多謝曬 Mary 姐， 多 謝 你 ，Mary 姐， 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 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都白头，都能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 来讲，我哋香港人梗系有一首啦。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没来得去过一次，重来送你，要超过生死。过后都未来问我，为何一生？ 大家之前都好落力煲想见你呢套台劇啦，终于煲劇煲到一个成就啦，香港人。因为乐队八三幺为咗答谢香港嘅劇迷，特别学广东话嚟录制今次广东话版本嘅片尾曲。 作曲系八三幺嘅阿朴，填词周耀辉，编曲八三幺 Jerry C， 监制八三幺。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乐队八三幺，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再次多谢 Mary 姐， 真系好感激啊！嗰日咧，我哋倾咗呢个偈，我哋之前有视像会议啊， 系啊，打个招呼先， 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咁啊，嚟紧啦，接住啦，每一个月份啊，最尾个星期二咧，都会有风骚生啊，唔系呢个系家庭保卫队， 家庭保卫队，但系佢都带俾我哋真系好多小确幸嘅， 系啊，好啊， 系啊，听日时间再见， 拜拜。